他不可以透露行会讨论的事，但自己已经公开表达观点。他又认为区选是不是能够顺利举行，应该由当局的危机管理委员会去决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拿基利集结在南沙之东北大约4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中南部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星期六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72点，跌113点，总成交金额17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4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88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8.2，跌5.8；长江生命科技1.19，升2.8；中国平安93.5，跌5毫；美团点评97元，升4毫；友邦保险82.15，跌6.5；石药集团21.2，升7毫；吉利汽车15.48元，升2.8；盈富基金27.75元，跌1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6，英镑10.056，瑞士法郎7.888，澳元5.375，加元5.932，新西兰元4.972，欧元8.6601。每百日元对港元7.1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4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2点，跌31点。港金现价报13,91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1美元，卖出1,491.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咧，龙翔道来回方向仍然挤塞啊，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由天马苑一段咧就开始挤塞，车龙已经去到明爱医院啦。咁反方向去荃湾咧，近住天马苑快线咧，较早前就曾经封闭过，咁而家咧已经系所有封路开翻晒，咁去荃湾方向咧，近住天马苑所有封路开翻晒啦。咁车龙有待消散，去荃湾方向由天马苑一段就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重复一次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啊，而家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天马苑快线封闭，龙尾就去到明爱医院。反方向去荃湾啦，近住天马苑快线解封咗啦。咁而家去荃湾方向咧，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新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咧，都仲系慢车啊！龙尾去到彩云村，咁就系受到龙翔道意外影响啦。新旧清水湾道落翻去平石咧，都仲系挤塞，龙尾彩云村。另外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挤塞。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豪景花园对开咧就有交通意外。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卫理道一段挤塞，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而家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梅船处一段塞，龙尾就排翻去彩虹道；而界限街去观塘啦，近住喇沙利道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就排翻去弥敦道；大埔道去旺角近住美河楼一段都系挤塞。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泥涌峡道国际学校来回。最后再提多次大家啦，龙翔道来回方向仍然挤塞噶。去观塘方向天马苑的交通意外未清理，龙尾明爱医院。反方向去荃湾天马苑快线虽然解封啊，而家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mine,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小朋友，平时你中意食啲乜嘢噶？ 我最爱食鸡撇撇。 哇，咁重口味嘅，食啲蔬果得唔得啊？ 唔得， 你再咁食落去，健康好快会出事，到时就真系乜都唔食得啦。 点算啊？ 保持每日三份蔬菜两份水果，低盐飲食，上卫生署网站睇多啲有关资讯啦。 卫生署香港电台健康香港2025。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还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睇下啦。 今年工地成绩好好，零意外。 是啊，老细靠晒你啊，有啲训练课程啊，多得你啊。 多谢你啊，老细。上完堂之后，我依家识得分辨搬土机、推土机同埋压实机啊，老细多得你啊， 多得你哋啲员工咧考咗个训练证书翻嚟。 多得你教得好啫。 多得你啊，老细。 多得大家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啊，嘉宾有佢。 小心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开工时既安全又愉快。我系 Jonathan 黄子轩。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啊， 早晨，阿田同猴仔亦都要同我哋所有嘅风骚听众讲声早晨。 系啊，今朝我真系觉得好感恩啊，系、哎、用咗你嘅口头禅啊，真系， 系啊，真系要感恩。 因为当我听到我哋嘅交通系正常。地有擠塞的時候咧，我心都嚟一嚟，我話唔係話嗰條龍翔道， 龍翔道兩邊啊，講緊 龍鳳呈祥賀台慶啊，一齊又嚟呢一個擠塞的時候咧，我心都嚟一嚟啊，咁樣真 係。但係即係其實都係唔係太塞嘅，都行到車嘅咁樣，所以就 係啦、 OK 啊，但係咧都好遠咯，塞到好易好遠。 恭喜恭喜， 係啊，嗱咁啊，天氣咧就終於咧似翻少少呢個涼意啦，起碼而家。都由23度开始起飙啊！ 喂，但系真系要留意啊！而家咧就23度啦，相对湿度55%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之余，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 系 而早晚天气系会稍凉噶。星期六咧嘅风势仲会几大添？我睇嗰啲天气预测咧话会到二字头，即系20度咁样嘅， 系啦系 啦。咁啊，所以如果大家想一个哇更加秋意浓嘅一个 weekend 嘅话咧，可能今个礼拜可以得到。 因为之前呢几日天气咧太过成熟啦，个年纪 即系 起码都有28、29啊咁样， 29又唔算好成熟， 好成熟噶啦。我哋想有翻啲 廿，我哋呢度咪老人。 院咯，咁样风水老人院都要廿八九都。 你一见到系我哋呢啲年纪嘅温度咧，你系 crazy 噶啦，你直情个都唔 系啊嘛，点样讲都好啦，喺呢间直播室里面，我点样都仲系最细嗰个嚟嘅。 紧要系啊， 死都领住 你，你所有嘢都细少少嘅真系。 例如咧， 系啦 咁样 咯，所以我觉得咧，仲要对嗰啲铺贴咧系有大有帮助， 真系有。我今日着咗新衫，所以好开心。 啊衰仔啊！你 我等咗好耐噶啦，新嘅， 我啱啱想讲佢新得嚟，好似似曾相识过，你又有嗰种味道喎。 似你嗰件啊， 嗱系系系啊，你哋买俾我嗰 件 啊。 此 件 点解咧？呢件本身咧系嗰啲咧 名 牌子，同埋嗰啲 fast fashion 咧 crossover 嗰啲嘢嚟 嘅。 所以 你嗰件唔系名牌 嚟嘅， 唔系我嗰件直情系 fast fashion 啫嘛。 啊，你嗰件系 系啊，我记得加个牌子 crossover 嚟噶嘛。咁样咧就系变咗咧，你得到一个咧名牌。牌嘅物料，但系咧就得到一个 fast fashion 嘅价钱。 O K 喎 ，O K 咁所以咧买咗，因为嗰阵时仲要限量版。啊、你限量版，我嗰日买完之后，第二日其实已经喺街度见到，哇，沙度你都着住件冷衫啊，咁样就为咗第一个人着，我条气咧已经有啲挫住挫住噶啦。你买咗正嘢嘅话，梗系想第一个人着噶啦嘛。但天气不似预期啊嘛。 佢咁同人比较， 佢同你计有冇第一个人着？ 系 咯，真系。你边度揾到嗰个第一个？ 我真系咁话， 我喺街度撞到咯， 只系你望到嘅第一个啫嘛。 起码梗系想人哋行出街系佢哋望住我，哎呀嗰件限量版佢买到，而唔系我望住啊！件限量版佢着咗先啊！ 我中意你嘅人生啊！你嘅人生只系需要满足喺边个件衫着身上先咧、 啊， 就 唔好话我净 系觉得好好开心噶啦。 同埋我想话俾你知，其实大有人在个并唔系唯一一个噶。如果唔系，点解啲人啊要等到有啲人我唔会，有啲人系唔等减价去买嘢噶嘛？我梗系要买正噶，唔使惊，我受好多刺激噶。 系啊，因为佢已经唔系第一个啊嘛。 系啦， 你话头先好彩咧，入嚟同我哋握手嗰个嘉宾咧，系同你撞衫咋？ 系啊， 你话如果同阿祖撞衫啊，真系啊， 我 OK 呢方面我有自信。如果佢拣到同我一模一样衫嘅话，代表大家都有好 taste。但我想讲咧，好多人系会想咧，诶，我买咗之后咧，我要唔要原价买就 系？ 我要早着过人， 系 跟住佢就会觉得我系啦， 咩叫早着先机啊？ 就 是就 系呢 啲咯， 咁似一个财经节目名嘅。 但你今日嘅配搭咧系黄加蓝啦，因为佢件外套系有黄色同黄色啦。 O K 噶， 跟住黄加蓝系变咩色啊？ 变绿咯。 佢条裤系绿色 的。真系啊！呢条裤系着咗绿色噶。 咁你觉得衬唔衬先？ 衬到爆真系，传说中嘅交通灯争少少啊！你真系， 佢见红你又唔知嘅。 系啊， 佢个人本身咪红咯。 所以我系暗地里。对于呢个天气转凉咧，系我等到啦，因为入咗啲新嘅货，未有机会着到啊，咁样啊， 正啊！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继续生效。嗱，而家你听紧嘅只歌咧，刘华嘅《谢谢你的爱》，因为一阵翻嚟都想讲单同刘华有关嘅新闻。 哦， 如果谂起刘华，又要谂起一个女人嘅话，你会谂起边个咧？ 梗系， 我哋可以自己忍住个口先嘅， 我忍爆咗添， 系啦，冇嘢嘅，冇嘢嘅。究竟刘华同一个女人系讲紧边一个？佢最近出嚟访问， 但我想唱歌、啊， 你嚟嚟嚟嚟，孤身 漫漫 在走， 喂，系漫漫长路、 啊。 走远方，行得到他跟我流浪，尽管只一个讥笑的眼光，也轻松地对望，不需担心，不必抵抗。栖身风冷中，与他彼此点起这爱火，用火的光高唱爱歌，用温暖给我的曙光，擦亮了希望，用坚决的信心啊，告别了失望。虽知失意漂泊，一切可凭爱心替代，是深信心爱深似海，可信任这份爱，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万载用热诚来等待，是深信心爱深似海，可信任这份爱，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 是不变心，融化这障碍。点起这爱火，用火的光高唱爱歌，用温暖给我的曙光擦亮了希望，用坚决的信心刻告别了失望，虽知失意漂泊一切我凭爱心替代，深信心爱心似海，可信任这份爱，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万载用热诚来等待。是深信心爱心似海，可信任这份爱，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倾出一片真挚不变心，融化这障碍。 刘华嗱，佢咧有几个新闻嘅。首先咧，听日咧，大家就密切期待咧，佢公布佢嘅演唱会咧，叫做即系候补公开买飞嗰啲时间啊。 哦 ，OK， 系啊，因为听日咧，佢就会即系补加开五场咧。咁原来咧，就听日11月8日咧，就会公开呢一个发售嘅咁样。咁所以你可以喺度留定个 F 5啦，不停喺度揿掣啦。但与之同时咧，嗱，就应该唔系夹埋嘅，只不过咁啱咧，早几日咧就喺呢一个即系老余嗰度咧有个访问咧，就访问翻头先我哋都问嗰个问题。我话啊，谂起刘华，你会谂边个女人咧？咁样咁啊，除咗你话头先咩关之琳啊， 我即刻谂起，即系佢哋 咩李嘉欣啊，好多嗰啲之外咧， 荧幕情侣啊嘛， 系啊。咁有一个咧，可能对于民间嚟讲咧，都真系历历在目咧，记忆犹深咧，简直可以话刻骨难忘啊。 Danny 姐，佢同佢做好多母子噶嘛， 系啊，就系阿杨丽娟。 哦，呢、這个角度真系刻骨 铭心，冇错，系啊。简单嚟讲，睇咗呢个啦， 同阿刘德华先生拍过嘅一套电影个名咧系好配合。 边套啊？ 嗰套咧系同关之琳拍嘅，叫做《痴心情长》。 哦、 不过个女主角就唔同咗， 系啊， 佢就自己个痴心情长剑咧就插住阿刘华， 系啊，同埋最紧要系咩咧？你话佢自己痴心唔紧要啊，当年咧佢可惜咧仲要即系赔上了咧爸爸条命， 系， 所以唔系啊，条命要跳海啊嘛， 系系，但系捐个肾先嘅，你知唔知啊？ 啊，好似有啊， 系啊， 唔记得咯。 我睇嗰啲报道咧就系话咧，当年咧因为佢就长期咧就冇工作，就净系咧喺香港度追星，就追住阿华哥咁样， 就真系。冇曬錢啦，經濟都要 唔係企圖賣散， 係啊係啊， 佢、 啊、 賣樓就企圖賣散，哦、因為咧嗱，即係回顧啫，好簡單回顧。如果你話咧，你係後生嗰啲咧，未聽過楊麗娟呢一位女子嘅話咧， 我、哦、請講少少，都奇女子啊！ 系啦，16岁开始佢已经迷恋刘德华啦。佢父母为咗帮佢追星咧，就不惜卖楼，甚至乎卖肾。因为点解你话追星要追到咁咧？咁刘德华唔系住喺大陆某一个城市长住噶嘛？佢周围走噶嘛？ 同埋佢自己系冇工作噶。 系啊， 呢位杨小姐。 咁佢就 跟住去边度啦？ 嗱，你谂下同我哋以前追星唔同喎。以前追星你最多追到嚟广播度或者入到去电视城，都喺香港个范围咧。你如果你只脚。腳骨力好啲嘅，行都行到噶嘛。咁、但係如果佢川州過省，哇！佢北京去上海，咁你冇得行㗎。 佢真係世同跟住佢世界巡迴咁樣行。 係啊，咁、而佢最瘋狂嗰件事咧，當然就係話咧，有一次就嚟到即係香港嘅時候咧，佢以為一嚿可以2007年啊，佢以為可以嚟到香港咧，見到劉德華啦，參加活動嘅時候咧，就同佢握手。點知佢聲稱咧就話。刘华冇答应同佢共处一室去谈心，感到不满。系、啦，全家咧当年咧就坚持留喺香港，而佢认为咧自己为刘华已经付出咗好多啦， 对方嘅回应咧，同佢期望有落差，而大感失望。去到后来咧，那个悲剧就系、是、个爸咧就戥个女唔抵咧，就觉得话你哋欺骗我，竟然冇满足我个女咧，同佢咧即系共处一室倾谈嘅呢个要求咧， 跟住就轻生。 佢就喺尖东海旁跳海身亡咧、嗯，就作出呢个抗议。嗱，呢、這个就系十二年前啦，因为2007年发生咧。 系啦， 而家点解讲翻咧？因为嗱，12年之后咧，原来念念不忘嘅人咧，就唔止你话香港人。老余他们内地的传媒都依然记住这一位女子的传奇、因为实在都太过经典了。 太过忠心。 太过痴心忠心。 所以我 觉 得那 种 痴心情长剑是挺啱的。 对但那把剑咪吉亲自己阿爸咯名都没埋。咁呢他说呢 ,12 年之后呢老余就访问他。咁、他再出来的时候呢哇即係終於都算唔算係迷途知返嘅個答案 咧？其實幾年之前咧，開始有一啲嘅報道咧，都講到佢有少少冇咁啊， 冇咁著迷啦， 係啊， 即係放鬆咗少少啦， 自己好， 但 係 佢咁多年先，係啊，佢話而家咧就即係我唔知佢算唔算係終於第一次咧 放手係嘛， 大徹大悟啦，佢就話咧。佢覺得自己好後悔，曾經咧咁樣去瘋狂追星，係啦，咁啊佢話咧， 佢仲話如果即係仲有來生嘅話咧，即係佢話希望佢話我唔會再係咁樣咯，係 啦 係 啦， 咁瘋狂咯，其實就係可以中意一個偶像嘅，但係去到咁瘋狂，佢就可能唔會啦。係 啦，咁佢而家做咩咧？佢而家喺超市咧就做臨時嗰啲促銷員啦，即係我諗做嗰啲即係 sales 啊咁樣嗰啲啦。咁啊 喺超市度啊，好似 係啦，超市咯，錢啊賺得唔算好多嘅，但係咧就每個月就2000。人仔啦，咁然后佢话佢最大嘅努力嘅心愿咧，就希望啊生活条件好啲，俾妈妈过好啲，因为喂爸爸走咗啦嘛，咁、佢就觉得自己对唔住爸爸啦，咁样咁啊嗱，成件事你可以话咧，终于叫做挤低咗啦，画咗一个句号啦，对佢嚟讲，虽然爸爸条命就揾唔翻噶啦，冇可能补救翻噶啦咁样，但系你点解我攞翻呢单新闻嚟讲咧，我就会觉得咁大嘅一个沉迷咧。都要隔咗一段時間先走得翻出嚟， 係， 但都仲係有機會嘅，仲係有機會嘅咁樣，係啦。 仲要呢個本身真係一個幾極致嘅例子嚟嘅，其實追星嘅朋友好多，或者沉迷喺唔同地方嗱，唔係淨係追星嘅，有啲人都可能沉迷喺賭啦，有啲人沉迷喺 嗰啲嚇模型。 但係佢呢個係去到其實扭曲咗少少個價值觀噶嘛，但係佢都可以掹得翻轉頭喎。 係啦，我就想咧攞嚟講下咧，就係大家人生里面、你有冇都试过呢真係哇沉溺到去一个地步呢好似佢咁样不能自拔但係又喺乜嘢嘅一刹那呢先到令到你大彻大悟掹得返出嚟嘅呢佢又真係好惨嘅係要去到阿爸嘅死亡 係 啦即係其实而家你睇返转头呢即係咁样猜测呢究竟佢阿爸当年呢佢跳海呢係因为真係想抗议刘德华定係其实可能佢话阿女啊真系阿爸，其实想向你作出一个死谏你唔好再咁啦。你嚟到呢度都要做到嗱，真系最后系用呢个结果嘅。咁而家你如果你再睇翻咧，有好多人咧，佢都系真系有啲好疯狂嗰种即系。沉迷去一個地步啦。 如果係譬如兩夫婦咁計啊嚇，可能個太太會用離婚咯，即係嚟話要喂你一定要去戒啲嘢啦，係啦，乜嘢都好啦，即係會用去到離婚，喂其實都已經好極致噶嘛， 係 係咯，即係我會覺得會 我哋咧，如果平時健康啲，你話追明星嗰啲咧，就阿田嗰陣時都追過噶。追啊都唔系，不过冇咁疯狂。 我冇追噶，我冇追嘅，即系暗器你中意 啲明星追住你啫嘛，系用住你咁样。 香港我哋当年嗰啲追车啊，拍嚟拍去嗰啲都唔少噶嘛。但系去到几时咧，你会突然间醒觉咧？嗱，嗰阵时候我见过有啲新闻系讲咧，佢就话追到一个地步咧，佢话个偶像冇理佢咯。 系 好多都系话个偶像最后咧，譬如话冇好好嘅回应俾佢 啊，或者听到佢一啲咧，哇！即系可能系人哋传嚟，哇！真系烦死人，即系可能嗰啲啲叫负气。说话嚟话啲 fans 咁样咯，佢真系彻底啲话落闸咧，系对佢死心。 即系或者你送我啲花，然后俾佢见到话，原来佢就咁劈佢啫，原来就咁劈咧。佢有阵时嗰啲人就突然间轰一声咧，就醒咗嘅咁样会。 我自己冇任何追星嘅经验嘅， 系啦，冇咁疯狂。 但我记得嗰阵时读书咧，有同学会走堂咯，系啦，嗰阵时就 系 追 Beyond 嘅， 系 啦，就追 Beyond。跟住咧，佢哋系会好似直情自己有个每日星钟咁样噶。佢今日边度会出席活动啦？佢病房喺边度啦？喺边度啦？有阵时咧 lunch time 就真系攞手袋就走噶啦。有阵时放咗学都仲赶得切嘅。咦？点解今日咧迟啫？做朝头早嗰啲堂就冇事嘅，因为冇咁早有活动啊嘛，系咪？通常都系嗰啲嘅情况，就会闪咗咁样噶啦。 其实我认真啦，即系你话追偶像咧系有嘅，但系话学先讲到咁极致系真系 狂迷啊， 系啊。 而我觉得最惨系咩咧？佢呢个访问出咗街之后咧，咁甚至乎有啲人都会话，其实呢个时候你继续出嚟。 讨论呢件事，佢话你算唔算继续消费紧华仔啊？咁样 嗱，亦都有听过传闻嘅。其实呢一个访问咧，都唔系佢呢几年里面做嘅唯一一个嚟嘅。 系啦系啦， 喺内地咧，其实佢 keep on 咧都有接受唔同传媒嘅访问，都继续系讲紧佢嘅事。不过嗱，调翻转头嚟讲，要访问佢嘅话系呢个原因嘅啫，唔系原因啦，系咪？但有人就话又当中有冇牵涉到金钱咧？当中有冇牵涉到消费刘德华咧？咁呢个就大家自己谂啦。因为你冇得讲噶，就算佢真系消费嘅话，咁而家有人买有人卖啊。是不是咁人哋俾錢佢，咁佢都會做訪問噶啦。 即所以咧，其實係咪即係咪係咪嗰啲教育咧？除咗我哋話咩飲酒食煙啊，咩不能過量啊，要保持健康之外咧，其實係咪呢啲叫做追偶像咧？即都係需要 嘅。 都 係要教育係咪啊？ 嗰陣時我哋都話啦，如果你追偶像追到咧，嗰陣時話有韓星啊，去到巴西好誇張， 係 個媽咧幫手去排隊買飛。咁嗰陣時我哋咪應該畫條線咧，就話嗱，你追偶像咧要量力而為，唔係應該要親力親為。如果你買飛啊，買精品啊，你自己係啦，你如果假手於人嗰啲嗱，你屬於過度消費噶啦。 你個 best friend 啊，你一定要勸解佢啦。 我個 best friend 係啊，榴蓮咯。 哦，佢自己親力親為，佢冇問題。 但佢亦都有量力而為，所以唔使驚。 係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大围丰盛苑发生火警，一死两伤。消防证实起火楼层嘅消防喉冇水，但大厦嘅消防栓系统冇问题。大厦嘅消防系统同设备亦都喺去年十二月检查，同埋喺今年七月完成维修。相关部门会研究涉事楼层消防喉冇水嘅原因。新界东消防区长洪重木表示。丰盛苑火警在清晨4:42发生，消防在5分钟之后到场，富盛阁九楼一个单位首先起火，火势其后蔓延至楼上两个单位。消防人员在其中一个房间里面发现一具烧焦女性尸体，并在另一个房间救出男户主，他吸入浓烟不适送院。单位女户主在邻居的协助下逃生，手部轻伤送院。洪重木又表示，事件中有600名住客自行疏散，消防协助10名住客离开。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建议政府应该划下死线，决定区议会选举是不是如期进行。他说应该视乎由现时至选举前的一个星期，即是11月17号的整体社会气氛，决定是不是有安全和和平的环境，让参选人可以展示参选理念，能够同市民接触等，而不是只是看17号当日的情况。叶国谦话：唔认为取消区选会有更大的暴力情况发生，因为令区选不能进行，责任是在于破坏香港核心法治精神的人。他又话需要对暴徒有更加严厉的惩处或者行动，去遏止暴力行为发生。叶国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如果区选最终是不能够举行，有可能一至两年都选不到，同时亦都会影响到立法会当中的6席，包括超级区议员议席和区议员互选的议席，这样可能影响到要修改选举法例。中大举行毕业礼，有学生发起校内游行，声援被捕的中大生。朝早8点几，港铁大学站外已经有大批着住毕业袍的学生聚集，大部分人戴上黑色口罩，亦都有人戴起 V 扎面具，有人派发黑色口罩、白丝带、面具和文宣。游行队伍朝早9点出发，部分人举起免于恐惧的自由等的标语，游行期间拉起中大人不割席、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的横额。福布斯公布2019年度中国富豪榜，有400位中国富豪上榜，其中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腾讯控股主席马化腾和恒大主席许家印蝉联头三位。马云的身家由一年前的2387亿4000万元的人民币增至2701亿1000万元，马化腾的身家有2545亿5000万元人民币，许家印就有1958亿6000万元人民币。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星期六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84点，跌4点，总成交金额24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6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28点，升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9蚊，跌5蚊；长江生命科技1.14蚊，系升2.4；美团点评98蚊，升1.4；盈富基金27.9，升5仙；中国平安94.2，升2毫；友邦保险82.7，跌1毫；石药集团21.5，升1蚊；吉利汽车15.44，升2.4；建设银行6.47，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08.79，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7，加元1.319，新西兰元0.635，人民币7.015，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07。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4点，跌8点。港金现价报1391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0.62美元，卖出1490.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啊，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仲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咁反方向去荃湾咧，交通回复翻正常噶。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由天马苑一段开始咧就挤塞，龙尾喺泽安村。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龙翔道去荃湾冇问题噶。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彩虹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水母间作曲 Tima Misha Olaf Langsgaard， 作词林宝，主唱叶巧林。5:59 PM， 作曲 Jun Kong、 Curtis Richardson、 Kelvin Avon， 作词乔星，主唱龚石良、岑灵仪。存在作曲余希图，作词吴琪琪，主唱曾乐彤。 快乐变少，信念变少，再别要通通珍惜应调护着。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号。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无人机是好玩，不过点飞先啱，不要重过7公斤，商业用途的话要预先向民航处申请许可证。 日头同肉眼睇到嘅范围只好飞，高过300尺都唔得。远离市区人多车多嘅地方同其他设施，如果危及飞机、其他人或财产安全，可被判罚款或坐监嘅。检查清楚，做个负责任嘅驾驶员，确定安全先起飞。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讲到 fans， 佢一定有两个，有两个好忠心嘅 fans， 系唔使佢入会费，乜都唔使，佢一定系做咗荣誉 fans 嘅。点解啊？因为佢屋企有两个仔仔，系啊，我相信佢一定会视呢个爸爸做偶像嘅。唔知道你呢个爸爸啊，作为一个偶像爸爸，有咩俾翻啲 fans 嘅咧吓？希望可以每一日都可以同佢聚一聚啦，同佢倾下偈啦，啲 fans 咧就会好开心噶啦，即系话你两个仔都会好开心。因为有得你同佢玩啊，同佢食嘢啊，同佢唱歌，同佢画画啊，系啊，呢个爸爸做得好足嘅，我哋有请曾志豪。 但先我啲搞唔清楚咧，边个系偶像，边个系 fans 先？因为一般嚟讲咧，应该系啲 fans 系向偶像奉献嘅。但系以我头先听到你嘅情况咧，好似系我要向佢哋奉献唔同嘅奶粉钱啦、供书教学啦、医药保健啦，应该系调翻转个角色。佢哋系我偶像，我系佢哋 fans 啊！阿仔啊，几时有表演啊？阿爸等住睇啊！今日要带大家去一去中东国家，点解啊？系啊，嗱，唔知道你有冇一个印象咧？就系、是、阿拉伯嗰度咧，即系中东一带佢哋嗰啲国家咧，嗰啲结婚嗰啲观念咧就好古怪嘅，真系吓，成、啊、日都会见到咧，一系就话娶几个老婆啊，一系就话你几多岁就已经可以嫁俾人啊咁样。实际嘅情况又系点嘅咧？你知唔知道原来佢哋同以前吓，同、啊、我哋以前？中国一样，即系如果你听阿田嗰啲百无禁忌嘅话咧，你会发觉佢哋系有个共通点嘅，佢哋对于黄花闺女咧可以话情有独钟嘅吓。点样情有独钟法咧？原来 BBC 咧，佢哋最近做咗一个特辑咧，就系访问咗四个阿拉伯嘅女人，佢就话俾你听，究竟阿拉伯嘅男人佢哋嘅择偶条件系乜嘢咧？原来好简单嘅啫，佢哋嘅择偶条件一啲都唔复杂嘅，只要你做到嗰样嘢就得噶啦。咪就系一块膜咯，系啊，一块膜啊！原来佢哋需要嘅就系嗰个处女膜，被誉为系处女情意结嘅呢一个嘅特辑咧，佢就访问咗几个，包括咧印度啊、阿富汗啊、孟加拉啊、伊朗啊、埃及啊嗰度咧一带嘅国家嘅人士咧，就揾咗四个人咧就做 case。佢哋呢四个咧都好经典嘅，有啲都系廿几岁咧就已经结婚，咁咧其中有一个有几个人咧，当佢结咗婚之后咧，嗱点样咧？佢话。佢哋都系好爱个男人嘅，甚至乎为咗咧同个男人结婚咧，就同佢自己屋企咧就嘈嘅。可能因为哎呀觉得个男人家底唔好啊咁样啦。结果咧，当佢同嗰个男人结婚之后咧，因为一件事就令到佢成个婚姻啊，可以话系遭殃破裂嘅。佢话咩咧？就系、是、当新婚之夜，佢话平时你谂下，即系啊，你可能搞完一场婚礼之后，你都好攰噶啦嘛。但系佢话咧，嗰啲男人咧唔俾佢哋唞。就马上就要同佢开心啦咁样啊！你听到呢度，梗系觉得哎呀，真系好热情啊！你老公就好爱你啦。但系对唔住，原来咧佢系因为要检查啫。佢话当佢马上要求同佢老婆行房嘅时候咧，行房完之后都未完啊，可以话都未完啊。佢老公就会质问佢点解冇血嘅？系佢就问呢个问题。佢话咧根据嗰个女人嘅形容咧，佢话当时嗰个老公正眼望住佢。好似一把刀咁样刉入佢心里面，佢唔知道，其实佢已经杀死咗我。佢话结咗婚，呢、这个新婚之夜咧，佢哋两个人都冇再讲嘢，因为个老公就怀疑佢，而个老婆直情觉得心都死埋。然后去到第二日咧，佢甚至乎老公要求就话，可唔可以同我去医生度咧检验一下，你究竟仲系咪黄花闺女咧？咁样，当时个老婆感到崩溃，但系咧，佢话好， 我就同你去做检查，因为佢觉得自己行得正，企得正。嗱，好啦，问题就嚟啦，可能你听到呢度你都紧张，你话又话自己行得正，企得正嘅，咁点解？点解你新婚之夜你会冇血嘅咧？咁样嗱，呢度真系要普及一个医学常识啦。佢呢个个案咧就系当佢求医嘅时候，医生同佢讲咧就话啊，太太啊，你咧都算系一个比较特别嘅案例嚟嘅，因为咧即系你嗰个处女膜咧系比较厚嘅。嗱，原来医学上真系有分厚薄噶。佢话厚到一个地步咧，就系只有当你生仔顺产嘅时候咧，先至会破裂嘅啫。所以你话就算你话行房咧冇影响到佢咧，其实都系好正常嘅。而佢老公听到之后咧，先至咧叫做舒一口气，跟住就话老婆冇嘢啦，哎呀，我继续爱你啦。但系各位，你觉得喺嗰个情况之下，你仲会唔会冇嘢咧？梗系唔得啦。在这个个案里面，他跟 BBC 的记者讲，他说其实我的心已经死了了，我跟他的婚姻在那一晚之后就已经破裂。是啊，他说我的处女膜部破裂，但我们的婚姻已经破裂了。他说因为他将我的人等同一块膜，他说这个是他接受不到的。嗱，呢一啲個案咧喺佢個訪問裏邊咧比比皆是，再嚴重啲、再誇張啲都有嘅。咁所以你就會了解到咧，原來喺即係遙遠嘅地方咧，佢哋對於嗰種精潔啊，對於嗰種咧係咪即係黃花閨女咧，仲係會有呢一種感覺嘅。嗱，作為男人，可能你咧即係而家口講你就話：，嘿，我哋香港梗係唔會啦咁樣。甚至乎你都唔可能咧即係理解到咧究竟佢哋嗰種困難喺邊度。嗱，但係如果調轉咧，你就會明噶啦。调转咩咧？就系、是、记唔记得我哋香港嘅男士都曾经俾一层楼咧，就系困扰过你啊！哇，嗰啲咩公屋潮民啊，外母如果知道你住边度有鸡髀食嗰啲咧，嗱，其实一样嘅咋。你调翻转啦，如果你有一日你同佢即系两情相悦、谈情说爱，去到最尾关头，佢突然间问你你住边度噶咁样，你可能你都会晴天霹雳，你都会觉得哇！你将我等同一张纸啊，系啊，不过张纸劲啲啫嘛，系一张楼契咁解啫，又或者等同于究竟你后面有几多个零咯，原来都系一样嘅啫。如果男人你都曾经介意过俾人哋因为住公屋或者住嗰啲叫穷家子咧，就俾人哋即系抛弃咗嘅话咧，咁你就会明白个女人因为一块膜，然后冇咗一段婚姻，佢哋个心系几咁痛啊！风头火势，唉，好彩啫！我哋生在香港，乱就乱啲，不过亦都因为乱嘅情况之下咧，大家都会比较随意啲，所以我哋呢啲拍档咧，真系夜夜笙歌，日日饮酒玩下玩乐下，都唔会有咁介意嗰啲系咪咩黄花闺女？因为点解啊？佢都唔系黄花闺仔啦。咦？呢个名好似唔系几好听，是但啦。我哋有黄耀祖。 喂，你讲到我夜夜笙歌，呢个系咪事实嚟噶？ 你呢排冇夜夜笙歌啫， 两个月冇饮过酒啦。 咁耐啊？ 系啊， 好阴功。 我平时都唔系嘅，只不过我饮得比你多咋。 饮得比你多， 你讲到 喝得比你多， 你讲到好似烂酒鬼咁样。 冇啊，我话你唔系黄花龟仔啫嘛。 哦，咁你系咪啊？ 我梗系唔系啦，咪龟佬啦我。 一个反修例风波啊，其实咧大家都见到啊，对于香港嘅旅游业啦、餐饮业同埋零售业啊，真系有几大嘅打击噶。琴日咧业界就走咗出嚟咧，就讲咗一啲嘅说话嘅。佢哋话预期咧，去到今年嘅圣诞啊、新年啊呢啲嘅黄金档期啦吓，情况都应该唔乐观噶啦。咁所以咧，总共有几个啊，包括有香港专业导游总工会啦、香港旅游联业工会联会啦，仲有饮食业嘅职工总会、百货商。商业嘅雇员总会咧就联合一齐，就琴日举办咗一个记者招待会嘅。佢哋咧就讲到啦，其实咧早前政府咧已经有三轮嘅资助业界嘅计划噶啦，不过咧都话真系唔系好贴地啊。佢话好似资助呢个导游啦，有1000蚊嘅进修计划，但系导游咧就要自己俾咗钱先，跟住咧就可以上堂，完成咗之后咧就可以攞到津贴。不过业界嘅朋友就话，其实咧业界嘅朋友们都冇公开啊，冇钱报读咁。话咁样就话，未必可以完全帮到佢哋，所以咧佢哋咧就联合夹埋一齐啊，就向政府做一个反建议，就话 他们想有一个叫做香港人游香港的计划去推出，就说希望可以透过政府拨款一亿元协助业界，就令到市民就用50元的团费就向一些持牌的旅游旅行社就报名参加一些香港一天游。完团之后旅行社就可以凭着这个参加者的名单向着政府拿到每一名参加者120元的津贴，为期半年，估计可以有成80万的香港人受惠，有16000团咁话咁样。当然我自己咁睇嘅，我自己就唔系熟悉旅游业界啦，即系50元一个团费，如果一个香港人可以游一日香港嘅话咧，其实对于市民嚟讲，50元又唔系好高嘅价钱啦。咁系咪每个旅行社就可以凭住一个参加者攞翻82元嘅津贴，系咪一个啱数嘅数字咧？预计半年系会有80万香港人啊会参加，就有成16000团呢啲数字咧。我唔知道业界点计出嚟嘅，咁佢哋咁讲，我唯有咁样信住先啦，系咪？条数点计我就唔知啦。不过有一点我系肯定嘅，有阵时咧，大家都喺度谂紧啊，点样帮翻自己个业界。其实有一样嘢系真嘅，如果讲到旅游业嘅话，我哋香港真系有好多地方，如果话一天游嘅话咧，可以有几多几靓嘅地方，大家平时好少去，甚至完全唔知道添。用呢个方法去推动香港嘅旅游业，我真系觉得诶唔错嘅，尤其是我哋香港真系有一啲嘅景点。可能连大家自己都未发掘到出嚟嘅，但肯定一样嘢咧，就是、如果我哋想推动香港嘅旅游业咧，呢、这个都话一个半年嘅计划啊，我觉得你更加应该需要谂一啲长远嘅措施啊，譬如你要去发掘一啲新嘅景点，又或者而家现有嘅景点，唔好净系问政府攞一亿啦，政府你自己应该都要有啲长远嘅计划，谂下点样 upgrade 下嗰啲景点啦。有阵时有啲嘅景点摆就摆咗响度啦，但的而且确真系好旧啦，路牌。牌亦都未必有啦，甚至喺宣传方面都冇话到俾香港或者海外嘅朋友知啊。其实呢啲地方系好靓，好值得推广噶。啊，最近咧有两位啊外国嘅朋友嚟咗香港啊，同即系就住咗阿祖屋企度啦。其实佢哋咧即系平时我哋香港成日 sell 咧就系嗰啲乜嘢啊美食天堂啊购物天堂啊，但系譬如佢哋两个朋友，佢哋嚟到咧一对情侣嚟嘅，男仔咧就猛咁话边度可以食嘢，佢就最想食嘢。女仔咧就同我讲，哇，我见到边。度咧，你哋成日话有一啲行山嘅地方，你有冇好介绍啊？其实如果你就咁样谂嘅时候，你已经会知道，而家好多朋友嚟到香港旅行或者香港人去外地旅行啊，都真系唔会净系睇名胜啊，唔会净系啊，就系话食嘢买嘢咁样，一啲大自然嘅景象，香港都有好多啊。如果我哋要做呢个香港人游香港人嘅计划嘅话咧，啊，唔单止香港人去啊。不如就藉住呢一个机会，将一啲我哋值得同外国嘅朋友推广嘅地方都大力啲推广。第一步就推广俾我哋自己香港人先啦。其实几好噶，希望咧我哋嘅政府咧都真系 upgrade 下，同埋用一啲新嘅方法、新嘅思维去推广我哋香港嘅旅游业啊！风头火势嗱，如果我委派你啊，做我哋香港嘅旅游大使，要你介绍一个景点，大家未必系平时成日去嘅，但你觉得呢一个景点，其实如果大家去睇下，都可以了解到啲香港噶，你又会介绍边个咧？桂花田。 如果咁样嘅话，我一定同你一齐拉起起个团就去参观麻雀馆，因为麻雀系国粹嚟噶嘛，系咪先？等人认识下，如果好多外国人都去学习下玩呢个噶，咁啊系咯，几好啊呢、這个系咪先？ 高危、哦，你住喺荃湾啲麻雀馆， 唔系我成日觉得其实香港应该要一个麻雀博物馆噶。 我真系咁话，系咪先？ 几多外国人对于麻雀几有兴趣啊？你点知嗱？未必一定要大嘅，佢哋咧即系觉得诶，如果可以有机会学。啊！了解一下，認識一下，點解咁多人咁沉迷嘅咧？係咪、啊？喂，有手領配，我拜我拜， 使唔使有一格係專門係賭徒陳列室啊？ 唔使， 即係就係你哋呢啲咁樣咧。 我哋做示範，我哋做示範係啦，連講是非一路打牌嗰啲，我哋都做埋俾你哋睇。係 啊。记得之前同大家分享过咧，喺外国咧有一个天资聪颖嘅画画好叻嘅小朋友咧，佢咧就好爱写宠物嘅，但系由于佢细个，佢冇能力赚钱啊，咁去帮助啲小动物，于是咧佢就以佢嘅画作 放上去網上面賣咧，咁啊而訂畫嘅人咧，佢就唔使俾錢呢個小朋友嘅，只要佢買翻相同嘅寵物有關嘅物品啊，譬如糧食啊，或者玩具或者醫療等等等啦，送去俾相關嘅機構咧就可以噶啦。啊，其實呢個諗法就非常之好啊！今日又睇到咧喺大陸喺西安啊有一間美術學院，咁啊裡面咧嘅咖啡店咧，佢哋都有一個好特別嘅收費方法。咁啊咖啡店老闆就話啦，佢曾經咧去過農村嘅小學咧就教佢哋藝術嘅，但係就發現咧嗰啲小朋友咧，即係農村嘅小朋友嘅藝術教育咧，都好似好唔足夠咁。佢話為咗鼓勵大家，佢咧就喺呢個西安美術學院裏面咧就開咗一間咖啡店。啊，咁啊，藝術教育同埋咖啡店有咩關係啊？咁係啊，佢間咖啡店老闆就話啦，佢話咧嚟到咧佢咖啡飲咖啡嘅朋友咧，佢話如果你哋唔夠錢俾嘅話，唔緊要。佢哋咧會安排咧，佢哋已經有一個咧地方咧就提供一張畫紙同埋一啲畫筆俾客人。咁做乜嘢啊？咁佢就俾啲客人咧係用心機，佢話真係啊用心機去畫一幅畫。佢話唔希望係求其啊喺度呃飲呃食嘅。咁啊以畫就代錢，代佢個杯咖啡嘅錢啊咁。咁點樣以畫代錢啊？佢話因為咧老闆咧會將客人嘅畫作咧定期咧就會攞去賣嘅，而賣得嘅收益咧咁就會攞去咧嚟經營。佢自己间咖啡店嘅老板就话啦，喺九月到今天咧，就开业到今天咧，已经收到40幅嘅画作。佢话幅幅都好有水准啊，都好靓噶。咁希望咧，藉此咧能够咧发挥客人嘅对艺术嗰个兴趣啦。可能佢嘅小宇宙就喺度啦，分分钟俾人睇中佢嘅画作，可以能够改变佢嘅生活噶。我觉得希望呢个老板咧可以继续维持经营，同埋而且嗰啲客人多啲去帮衬。除咗俾钱去消费之外咧，都留低张画作俾老板。作为一个咧艺术嘅参考，同埋希望可以帮到呢间咁有心嘅咖啡店老板啦。 天空一片蔚蓝，清风添上了浪漫，心里那份柔情蜜意似海无限。在那遥远又意无意遇上，共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换上，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刹情一缕，映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换上，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刹情一缕，映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 让你的爱满心囊，潮汐退和涨，月亮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 周慧敏最爱啊！头先咧，我喺风头火势讲嗰啲即系阿拉伯国家咧，佢哋啲男人有嗰啲黄花闺女情意结咧，佢仲有另外一个医学极端嘅补充咧。 咩咧？ 一个就即系厚到咧，佢话你要生仔嗰、那个即系所谓处女膜先会烂啦。原来佢话另一方面咧，喺医学上面嘅案例咧，佢话真系脆弱到咧。唔会出血佢都会穿嘅。佢有啲小朋友呢一出世嘅时候呢可能就冇啦。甚至乎佢哋真係跌一跌落地下。佢话原来真係有案例系试过呢咁、都会冇咗㗎。 係。 我即刻諗起我哋琴日讲雅姐嗰单新闻。 係啊你 係真係会㗎原来。 佢自己有个咁样嘅声称㗎嘛係咪。 係啊即係原来喺医学上真係会㗎。所以呢即係我觉得香港好幸福啊即係起码大家唔需要再纠缠喺嗰笪地方呢仲喺度咁介意。即 係有啲人都好传统㗎都真係。 起码咪去到咁严重啦。 责任是在于破坏香港核心法治精神的人。他又说需要对暴徒有更加严厉的惩处或者是行动去遏止暴力行为发生。叶国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区选最后是不能够举行有可能一至两年都选不到同时亦都会影响到立法会当中的六席包括超级区议员议席和由区议员互选的议席这样可能影响到要修改选举法例。西非布基纳法索一支运送加拿大矿业公司员工的车队遭到伏击造成37人死亡60人受伤是当地近五年来最严重的袭击事件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事发在当地星期三朝早官员说一批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伏击五架运送矿业公司员工的巴士多人死伤。涉事的矿业公司发表声明说车队当时由军队护送现场是距离金矿大约40公里。安全部门消息说负责开路的军车撞倒爆炸装置之后有枪手向巴士扫射。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拿基利集结在南沙之东北大约4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中南部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星期六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89点，跌99点，总成交金额30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8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02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8.6，跌5.4；盈富基金27.75，跌1毫；美团点评97.8，升1.2；长江生命科技1.13，升2.3；中国平安93.65，跌3.5；友邦保险82.05，跌7.5；石药集团21.2，升7毫；吉利汽车15.32，升1.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6，英镑10.053，瑞士法郎7.887，澳元5.375，加元5.932，新西兰元4.972，欧元8.658。 每百日元兑港元 7.201，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9.666。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294 点，跌8点。港金现价报 13,910 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490.77 美元，卖出 1,491.1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入口啊，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美林村噶，就系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喺入口前少少慢线有意外啦，咁车龙排到去美林村。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啦去观塘同埋荃湾方向交通都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龙翔道去观塘啦，同埋荃湾都冇问题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新楼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上怡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接近果栏。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大坑东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啦，同埋清水湾道碧欧落斜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今年工地成绩好好，零意外。 是啊，老细靠晒你啊，有啲训练课程啊，多得你啊。 多谢你啊，老细。上完堂之后，我依家识得分辨搬土机、推土机同埋压实机啊，老细多得你啊， 多得你哋啲员工咧考咗个训练证书翻嚟。 多得你教得好啫。 多得你啊，老细。 哎，多得大家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啊，嘉宾有佢。 小心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开工时既安全又愉快。我系 Jonathan 黄子轩。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做演员是不是真的很辛苦的？ 等他回答你啦。 我记得有一天同时间接近不知三 三个剧集， 三个剧集我在那里哭，我就是问自己，我究竟在那里做什么？我究竟还是不是在那里演紧戏？我究竟是不是还可以好好地去做好我的戏？ 吓，得咁多咋？我想知多啲苏玉华同我哋讲啲咩啊？ 咁记住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嘅 寻找快乐的人。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 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啊。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緊張，好緊張啊！ 咩啊？ 有古仔聽， 系啊，呢、 這 個犀利啊！系 啊, 啊，我都想知道、啊。 擔定凳仔，攞定花生剝先。 阿田開佢個古仔之前咧，一陣間都有啲古仔聽嘅。十一點半之後咧，我哋有尋找快樂的人啦、 啊。 今集咧有蘇玉華、阿 Lisa 咧，佢講嗰啲古仔都好好聽啊！ 係係好 啊！我剪嗰陣時係我真係忍痛啊！其實剪三集都有數啊，即係唔使剪嘅。其實今次我係忍痛，一陣講我有啲乜嘢，我要剪咗可以同大家分享翻。 剪咗嗰啲，你咪去同我哋講。 可以啊， 冇问题啊！一阵留意住呢一个咧，就苏玉华嘅访问啦。 喺呢个时候， 系啦，我哋要听下桂花田嘅故事。 系啊，系啊。咁啊，琴日咧收嚟一个朋友个，即系同我去 WhatsApp 倾偈嘅时候咧，就喺度讲咯。哇，佢话好嬲啊！咁啊，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咧？收到一啲电话咧，就当然咧，而家好多嗰啲叫做电话打嚟话嚟去 sell 嘢嘅 推销系啦。咁啊，推销咩产品都有嘅。咁啊，佢而家 我今朝都收到两个，头先做节目收到都系嗰啲推广嗰啲嚟噶啦。听到咯， 冇扮嘢，你自己 mark 低咗啦。我要两对鞋啊，唔该咁样。 如果佢系 sell 我买鞋嘅话，佢有机会 sell 到我想讲。 咁啊，佢系推销嗰个叫做喺大陆咧，喺大湾区嗰个新屋苑。 哦 ，OK。双楼我真系未听过，真系。 楼我都冇试过。 系啊， 你朋友系咪好富贵噶？ 佢点样 sell 法噶？即系佢一嚟就话我哋系嗰个屋苑嘅生意咁样啊。 系你好啊，小姐，我哋咧系嚟自阿咩咁样啦吓，三个字阿欢乐咁啊。跟住咧佢话唔知你有冇兴趣？买楼啊咁样， 我第一次听呢个真系劲，你个 friend 真系非富则贵，真系钦佩钦佩， 可能未轮到你啩， 真系未轮到。好，跟住咧， 咁跟住咁当然啦。 你个朋友有冇去过睇佢哋嗰啲展销会啊？因为就算系内地或者外地嘅楼宇咧，而家都有喺香港咧，即 系 有好多展销会， 系 啦。咁会唔会系因为所以 留低个资料啊？ 系啦，会 同埋佢噏唔噏得出你朋友个名啊？即系而家有啲咧，譬如你系讲紧银行打嚟，佢会话系咪曾生啊？系你好，我哋系咩银行打嚟 啊？ 咁样噶嘛？ 咁啊冇噶。 噏到佢名 字，即系都系 call call 嘅嗰 个 意 思。 跟住点啊？跟住 因为嗰个朋友都应该唔会系有咁嘅选择啦，因为佢有咁嘅经济能力。 你朋友会唔会瞒住你啊？ 我知啊，咁 咁佢朋友实有啲系瞒住佢 嘅。我识你朋友喎都， 系 佢有同我讲过嘅。系好，跟住咧，跟住点啊？ 咁跟住咧，咁啊话咁当然啦，即系佢冇啦嘅时候咧，咁你知嘅咧，希望杜绝佢再打翻嚟嘅时候就话咁好啦，你帮我买十层啦，咁样有冇啊？咁样咁跟住就收咗线啊咁。 朋友，咦？你朋友系落咗单嘅，不过冇俾钱， 所以就应该会 call 翻佢啦。 系，喂，即系有口头嘅协议，大件事啦。 但唔系，而家其实好多嘅朋友咧都会噶，即系一啲嘅 call call 呢类型嘅电话咧，即系都系会，因为即系听到唔耐烦 啊， 所以有阵时一句半句咧，真系会讲咗出嚟嘅。 好快就想，即系借钱嗰啲咧，啲人最常回一句就我大把钱啊，唔使 啦， 即系呢类啫嘛。 咁样，即系咁样想回，打快咗嚟走啦咁。 咁跟住咧？ 哦，咁啊冇事啦，咪即系都系咁啦。点知咧，原来三个钟头后咧，咁跟住咧，嗱系咪同一个人就唔知啦。但系咧，当打电话嚟嘅时候咧，佢又系第一句咧，小姐你系咪诶谂住买呢、這个阿欢乐嗰个单位啊咁样？跟住仲喺度，但系嗰个人嗰、那个系话嗰个态度咧系笑住嘅，即系好似啱啱同阿祖你讲完咧，阿曾生你系咪嚟买呢个楼啊咁样？ 系， 即系佢系好嬉皮笑脸嘅，咁跟住咁接个朋友听到话。哦，咩事呢？而家又系你咁嚟打翻嚟嘅，但系个电话系已经唔同咗噶啦吓，个 显示 嘅电话已经系唔同咗 number 啊咁。咁跟住咧，佢跟住就嗰个人就问啦，系啊，我话系啊，有十层啊，买唔买啊？咁样跟住个 即系嗰个人咁样讲， 系啊，即系话 你个朋友 啊，之前都系讲紧十层啊嘛，咁跟住咧，最佳咧就喺度话咯。其实你买得起一层啊，我哋已经好开心噶啦，咁样。 咦？ 哇！ 俾说话人听。 系，跟住我朋友咪嬲咯，佢话。咩啊？你睇睇唔起我哋啊？点解咩买唔买得起啊？咁佢话唔系，咁你真系买得起嘅话，我哋都好开心嘅。咁即系摆到明咧，系挑衅咯。 其实过嚟搞事啦，都唔系做生意啦。 即系我觉得 我嚟覆桌啊，可以话 系。咁跟住我话点解你睇唔起我哋啊？佢话唔系，咁啊500,000你买唔买得起啊？咁样，即系佢讲埋价钱。 唔系住，我首先拆开先 咯。50,000-80,000定500,000啊？ 58,000， 系啊， 系 啊， 系 啊。你买得起一层啊？我都笑啦，咁样。 系。 咁跟住我朋友就话。咦，你而家系嚟 sell 嘢定系咩嚟噶？ 系咯， 跟住我你叫咩名？ 即系玩嘢定系？ 啊，系啦系啦，跟住我话你叫咩名？佢又所谓愿意讲啦。 佢有讲嘅 ，O K。 佢系我员工 number 系几多号？ 哦，咁佢好好喎，出示委任证喎，佢有。 系啊，比较少见嚟噶， 系咯，佢有喎。 佢公号 投诉有门啊。 系，跟住啊，咁叫咩名啊？咁佢又叫你唔知咩啦。 O K O K， 但系讲唔清楚嘅，因为佢大陆口音啊。 但有 number 俾你。 系咪真系有 number 先？ 但系佢确确佢讲风骚一二三四，咁你系咪？ 唔系，咁你起码有个根据先。咁跟住点？跟住点啊？ 哦，咁跟住就咁跟住就喺度讲啦。咁跟住佢话佢讲晒员工啦，又讲唔清佢嘅名啦。咁跟住咧个朋友就觉得好嬲啊！咩话？听唔到你讲咩话，小姐，你好细声咁。即系嗰个人咧已经，我朋友话好大声讲啊，跟住话我听唔清楚，我听唔清楚。 咪边个质疑边个讲唔清楚啊？ 嗰个 sales 啊， 听唔清楚你朋友讲嘢啊？哦，特登扮撞聋嗰啲， 系啊，系咩？你讲咩话？你问咩话？咁又听唔到喎。咁继续，咁个朋友就好嬲啦，觉得佢摆明讲，即系喺度 玩佢咁样。 咁跟住玩玩下之后咧，佢话，嗰、那个朋友就好嬲啦，佢话你系咪觉得我哋香港人买唔起楼？咁你翻大陆 sell， 即系同佢同翻对方讲，咁你 sell 翻你大陆人啦，你唔使 sell 我哋啦咁。跟住佢就讲粗口啦。 吓、讲广东粗口定系大陆粗口？ 广东粗口。 哦，佢又真 系 好成熟， 器官攞晒出嚟嘅。吓、真系离谱得紧要啊！哇，你真系摆明翻嚟去喂攞咗人哋嘅电话资料。 系咯。 咁。當然佢唔知道，即係唔知道我。 佢唔知道你朋友姓甚名誰 啦，唔知嘅。咁但係就咁，女仔聽電話就係女仔啦嘛，咁樣咯。 係。 咁跟住就好火啦。 我想問下嗰個咧 sell 嘢嘅朋友咧，係男士定女士？ 男人嚟 嘅，係 啦，中國內口音嘅。 咁最後你個朋友有冇追究啊？ 点追究？我朋友谂住 follow， 佢有 number 又有编号，就算你话假嘅都问咗先啦。 咁，因为其实事情已经系夜晚嘅时候啦嘛，咁可能朋友今日就谂住继续 follow， 我会一阵再问下。 其实嗱，最正路咧，因为你有晒楼盘噶嘛，咩阿欢乐噶嘛，你咪问翻阿欢乐嗱。仲要有埋時間 嘅喎， 唔係嗱，有電話咧、有時間啦，因為佢哋而家成日都話有編制咧、總之你咩時段有人打電話嚟嘅，我諗佢實查到啦。話譬如你話我琴晚晏晝四點，咁、你自己 check 下啦，打咗嚟一八七二三八八呢個電話嘅，又係咁樣 sell 嘅，係啦，咁可以交代嘅喎。同埋你個電話又冇嗰個錄音功能啊。我咪话我手机咧有噶嘛，即系你可以通话嘅时候， 应该朋友有冇？ 系啊，如果你嗰个手机，你个 friend 佢哋都有嘅话咧，下次就叫佢用呢个方法录埋把声，跟住就话你认翻 有证有据啊， 认翻你个职员出嚟啫。 系咯，嗱，第一即系因为咧，喂，你无端端打电话嚟推销楼，我点样同你透过一个电话嚟譬如买楼啊？第一次系咪先？咁嗰个人仲要咁样态度，肯定嗰个电话。即系第二次嘅电话系翻嚟系整鬼个朋友， 肯定系啦。 但系点解咁嘅态度喂？咁你咪会影响你自己屋苑？ 唔系，我觉得呢个咧有啲罕有，因为咧 系咯， 因为通常呢啲佢真系要做生意噶嘛，佢唔会累街坊噶嘛。 同埋另一样嘢咧，你都讲到你自己系边一个楼盘，你系代表紧嗰间公司噶嘛？呢个都咁即系咁大胆啦吓！你讲埋你自己个职员号码、全名俾人哋知嘅话，你真系唔惊人哋会有投诉？但系呢个都合理，因为你讲到粗口，即 系 我觉得呢个几好极致， 可能 系假名假号码啦，我哋鬼知。即系如果佢啲作为我哋譬如普通市民嘅，你哋都话冇听过呢啲 销楼， 即系售楼嗰啲嘅推广咁样。咁点知你 number 系真定假啊？ 我唔排除可能有 sell 楼打过俾我，但系因为你真系冇在意，亦都冇谂住要展开一个对话嘅话咧，即系讲到已经话我唔需要啦，拜拜咁，你就收咗线嘅话，可能你都未必记得咯。 唔系我谂咧，如果你话以楼嚟计咧。你話大陸樓盤打嚟 sell 嘅機會咧，咁應該相對咧，我估係高過香港，因為咧香港個銀碼咁大。 嚇、係咯。 阿黃生，喂，有棟800万，你有冇興趣而家買啊？咁真係好難同你傾喎。 唔係香港嗰啲樓成日都好，就算你咩價都好啦，你都賣得曬噶嘛，40000一尺又有人買，60000一尺都有人買咁樣，係咪先？ 唔需要推銷啦。 係咯，好少去到即係呢個傳銷嘅方法咁。 你朋友一定係做警察嘅。 点解咧？ 因为而家 有个计划， 佢哋有计划啊嘛，有套餐啊嘛，佢哋有套餐咧。即系如果你系警察嘅职位嘅话，翻内地有团购啊嘛，会唔会可能原来朋友系做警察嘅？ 就算系你都唔系应该咁嘅态度。 唔系，我哋先逐格解释。我哋咁啱会有 sell 楼嘅。嗱，第二最有可能系咩 咧？ 佢应该唔系嗰个楼盘嘅直属员工。 哦， 因为可能系判上判咧，譬如可能佢话喂，我呢个楼盘而家开售啦，你同我尽力揾人帮我拉客翻嚟，咁可能你话咧，即系佢直接员工系有嘅，可能佢再外判咧，咁嗰啲可能就唔系直接呢个楼盘嘅员工啊，或者职员啦，喂，佢有乜所谓？佢做外判嘅，你投诉我，佢可能咪捞散嘅啫嘛，即系你永远都唔知佢嗰个勾搭系点嘅，佢可能唔系直接收到佣嘅，你可能勾到你个电话，如果你话你系咪肯买啊？喂。咁你打翻去唔知公司边度咧？你话陈仔介绍咧，可能佢纯粹赚嗰少少 嘅。我明白啊，因为我自己有做过呢个打电话嘅工作啊。嗰阵时咧，即系话讲紧，即系可能十几二十年前啦，未毕业嘅嗰阵时，未毕业噶。跟住咧就系做嗰啲 part time 咧，我就系帮电 電話公司定係電燈公司之類嘅嘢，即係唔記得煤氣公司，即係唔記得啦。但係咧就唔係由嗰間公司直接聘請我嘅，佢咧係揾咗一間嘅公司，就專門咧佢哋做一個售後服務嘅，就想睇翻咧啊，如果有我當係煤氣公司啦，求其啦嚇啊，佢有派個員工嚟幫你咧，就係檢查你屋企個煤氣嘅話咧，究竟嗰個員工嗰個 態度 係啦是如何嗰樣嘢，但係其實咧真係已係委派咗另外一間公司揾人去做。那個人打電話都不是真的代表住那間公司 會㗎，可能他這樣判上判呢、即是去到最後 他始終不做咯， 他始終不做，同埋可能因為做十幾份這些咁嘅撈散嗰啲咧，佢總之由於他不是直接跟這間公司可能是一個正式的員工咧，佢係唔需要驚連累公司啦，或者驚 啲啊，可以 係啊，但係我真係 講粗口啊， 係啊， 真係哇，我都好想問下我哋嘅聽眾們啊， 有冇試過？ 即係大家聽呢一啲嘅sell 你買嘢嘅電話好多啦，不論係即係可能係簡單到咩信用卡啊，跟住下一步就係嗰啲咩 銀行借錢、 做 gym 啊，各樣嘢咩都有噶啦。咁樣即係如果美容又一定又有好多啦。如果你哋有收過一啲咧，即係咁唔禮貌嘅對待嘅話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我頭先都即係聽個同事講咧，佢話都試過曾經唔知係吸咗嗰個引線定係點啦。跟住佢話俾翻嗰間公司嗰個電話，連續打30次，半夜都打 啊！哦，真係報復 啊！ 真係報復㗎，係 啊！ 以前仲會中意咧。半夜 send fax 佢哋嗰啲年代咧，佢就会无端端啊，唔系嗰阵时系话半夜电话响，你一拎起咧，对方系 fax 声嚟嘅，系啊，有啲算系恶意 嘅。有报复嘅，所以而家即系如果你接咗呢啲不明来历电话。可能你啲態度真係要好翻啲啦。 嗱，所以我哋 如果唔係就人哋知曬你電話。 我哋又各打50大板嘅話咧，咁你個朋友咧，如果你話有咩值得要去檢討咧，可能就係第一個咯，即係第一個位係啦，即係人哋你如果你講到尾話係咁，都係第一個揾食啫。我 sell 你，你最多咪話我唔使啦，咁咪收線咯。即係如果你要有咩要檢討咧，可能就係你個 friend 咧就唔應該咁激動話，好啊，我要10層啊，咪有啊咁樣。咁可能你就令到對方話，大佬我都係揾食啫，你使唔使咁謝我啊？ 我自己通常嘅答案咧就話唔使。唔该， 系啊，我都系会讲呢、這个， 一定每一次咧，唔使啦，唔该，即系未必系呢一个态度， 冇错， 但系都系希望件事完咗佢啦，咁样嘅，我好少会吸线嘅，但其实好多都吸噶嘛，即系一嚟到就话啊，黄生你好，或者叫错，嗱边啲我会吸线咧？麻烦呢个系咪咩咩咩咩嘅电话号码？嗱，佢讲咗个电话号码，咁我都会答嘅，系啊，阿陈生啊，你点点点？我话我唔系姓陈噶，即系呢一啲，即系你去到呢啲，我会话你 sell 嘢嘅话冇问题，你可唔可以做足功课啊？ 可能唔系佢做。噶嘛，佢都系收到本封book嘅啫嘛。 但我都会火噶， 我 都 系 你姓都讲错，你又想 sell 我嘅话，我点俾你 sell 啊，大佬？ 但如果你咁计咧，你系嗰个打电话咧，你俾人吸线，你嬲啲啊？定系听到可能佢即系嗰啲唔系话我大把钱啊，你咪借俾我啊？5亿要唔要啊？即系嗰啲咧，你估你边样你会火啲啊？嗱，即系如果我哋喺对方角度谂嘅话， 我觉得咧引申咗另外一个对话嘅话咧，个可能性大咗，嗰样嘢会容易火啲。 我都觉得系，即系如果你净系吸我线咧，我 都吸惯咯，鼻 系啦，我系猛。但可能就话啊，使唔使咁样吸线啊？就即好过你有你有对话 喺度窒翻佢 揶揄啊、夹我啊咁样嗰啲咧，可能系 我未话我即系做过嘅嗰阵时咧，被吸线咧好多经验嘅。但系其实我做咗唔多，我谂做咗5日咁样咯，可能只不过系 但系 每 天 我 心理印 吸好多噶咯， 好多啊， 系啊， 傻咗啊， 一日可以打百几个电话。 我嗰种嘅工种咧已经好啲，因为我系问售后服务，即系你帮你做个检查嘅 咁真 係 有根有據啊！譬如 朋 友，曾生真係做過呢、這個可能蒸煤氣 咁 樣。 唔係白撞啊！ 唔好講人啊！我電話又著啦， 係咪？係咪嗰啲電話嚟㗎？ 私人心想我聽少少， 唔係三日頭先。 二日啦， 你試下聽 嗰啲嚟。 聽啊， 聽 啊，聽 啊， 聽 啊！ 姐佢講咩啊？ 喂 ，Hello， 佢現場，我哋而家現場，佢聽緊。 係講錯名嘅，係啦，咩事？ 賣樓可能真係賣 樓 喎。 系、 哦， 系， 我哋系菲律宾有个楼盘、哦。 唔好阻住。 哦，暂时唔需要啦，麻烦晒你，拜拜。嗱，佢系 信 用卡嘅，信用卡嚟嘅 sell 嘢，系啦。但我自己本身都有嗰间银行嘅信用卡嘅，佢可能系英文译名讲咗啊，话我黄耀祖嘛，我做系 CHO 啊嘛，佢就 黄耀初 系啦， 佢叫你黄耀初， 黄耀初成日出现嘅黄耀初系啦，但系佢好有礼貌嘅，咁我即系同埋佢都会有我 contact 噶嘛，即系呢一啲我唔会太抗拒嘅啦，又有啦。 嗱，所以我哋将阿田个朋友 case 挤喺度，我哋呼吁下，你有冇试？ 過收到咧，已經係去到 sell 樓啦，咁誇張嘅。又有冇試過咧？佢係有後續跟進嘅，不過唔係一個好嘅跟進嚇，係一種惡意報復嘅。咁、 okay. 或者你係從業員嘅，會唔會你可能咧都想同阿田個朋友講，就話係啊，你唔好咁樣窒我哋啦，你有我吸線就算數啦。可能你俾條路我行啦。 係啊，吸線咧，佢哋可能接受到，即係嗰陣時我幾接受到吸線嘅都做到五日啫嘛，第一日都麻木啦， 去到一個麻木，去到個地步話我接受俾人吸線啊，真係。 唔使啦，唔該。 你待我不算差，開車接送，天天給我送花，有讓強不想到家，香檳喝醉，你便每年講話，忘年時不放，所編的故事有偏差。能相信无谓说话，无谓说便不说话，讲多错多，胡言乱语似高歌，讲多错多，前言后语错得多，总是会惹上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文大学举行毕业礼，在播放国歌的时候，有大批身穿毕业袍的学生戴上口罩，背向主礼台，高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并举起反修例标语，直至国歌奏完。另外，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毕业生着上反光背心，他们举起写有无惧枪弹捍卫真相的横额，同埋我们不惧他们的枪口，他们却怕我们的镜头等的标语。校长段崇智致辞的时候说，毕业礼是属于毕业生和亲友庆祝的时刻，对于一些不尊重甚至仇恨的行为对典礼造成影响表示遗憾。他又说，希望毕业生记得要为社区付出，互相尊重，并要保持快乐。 毕业礼持续大约半个钟头，台上宣布因为特别的情况，典礼提早结束。段崇智离开会场的时候，沿途同毕业生打招呼，被问到是不是支持学生的行动，他没有回应。一批警员凌晨进入中大范围，在民主女神像前的位置截查中大学生会五名干事，当时有中大保安员在场，要求警员解释为何进入大学校园。警员表示要调查一宗刑事毁坏案件，逗留大约20分钟之后离开，没有人被捕。警方话凌晨大约3:30接报，在港铁大学站附近的快餐店，玻璃被人用喷油涂污，案件列作刑事毁坏案处理。根据中大学生会上载至社交网站的片段，一批警员进入大学范围截查几名学生，除了要求提供身份证资料和搜身之外，亦都要求提供住址、电话、所属的学系和年级等的个人资料。现场有几十人质问为何在没有法庭手令下进入大学校园范围，期间不断指骂警员，警员其后离开。科技大学朝早举行毕业典礼，有少数学生在场外展示日前堕楼同学的相关资料和相片。科大毕业礼奏国歌之后，有学生在台下和场外高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的口号。校方在台上表示，今日是一个为毕业生和他们家人而设的开心活动，希望学生尊重。科大校长史维在台上致辞的时候说，今日的毕业典礼肯定了同学的努力。他又主动提到先前堕楼的22岁的周同学仍然在医院留医，重申校方同周同学和他的家人同在。大围丰盛苑发生火警，一死两伤。消防证实，起火楼层的消防喉冇水，但大厦的消防栓系统冇问题。大厦的消防系统和设备亦都在去年12月检查，和今年7月完成维修。相关部门会研究涉事楼层消防喉冇水的原因。新界东消防区长洪重木表示，丰盛苑火警在清晨4:42发生，消防在5分钟之后到场。富盛阁的9楼一个单位首先起火，火势其后蔓延至楼上两个单位。消防人员在一个房间内发现一具烧焦女性尸体，并在另一间房间救出男户主，他吸入浓烟不适送院。单位的女户主在邻居的协助下逃生，手部轻伤送院。洪重木又表示，事件中有600名住客自行疏散，消防协助10名住客离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星期六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75点，跌112点，总成交金额3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9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1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7.2，跌6.8；盈富基金27.7，跌1.5；美团点评98.9，升2.3；长江生命科技是1.18元，升2.8；中国平安93.6，跌3.5；友邦保险82.15元，跌6.5；石药集团21.15元，升6.5；吉利汽车15.28元，系升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08.7，瑞士法郎0.993，澳元0.686，加元1.32，新西兰元0.635，人民币7.017，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6点，跌27点。港金现价报13,92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08美元，卖出1,491.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嘅九龙入口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美林村噶， 就是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的九龙入口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美林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大坑东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牛头角下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啦，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唔可以踩上行人路啦，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金草莓作曲徐继宗。作词黄伟文，主唱陈柏宇。 期待都快亮掉，还未等到你要。 再见灰姑娘，作曲 Kenneth 张，作词林若宁，主唱梁咏琪。 如果一双手捉不到星宿，你也有你幻想的自由。 没有你开始，作曲张家成，作词张美妍，主唱 Hannah 谷子乔。 当身体不见影，双呼吸心跳一样，以后胜于自己所以自强。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嘅年度金曲，截止日起11月10号。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由2020年1月起，喺广东计划同福建计划下。不只有高龄津贴，还会包括长者生活津贴。申请只需要填妥表格，寄去社会福利处等约见就得。移居咗广东或福建的长者，在2020年12月31号或之前申请，就不用先回香港住满一年。查询请打3105-3266。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系爸爸曾志豪啊。 知唔知金鱼有冇膀胱噶？ 校长啊，我仔得3岁咋，佢自己有冇膀胱都唔知啦。金鱼， 爸爸，我知啊，金鱼系有膀胱嘅，我仲知金鱼冇膀胱系浮唔起嘅。 阿仔，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金鱼都会关心嘅节目。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星期四寻找快乐的人， 是啊，期间限定的寻找快乐的人，今集就来到暂时的最后一集，我们今天的嘉宾有他苏玉华。 风骚快活人，寻找快乐的人。 今集寻找快乐的人有一位我的朋友。其实我自己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 我有一点不知道怎样形容你和介绍你。因为是很羡慕你，羡慕到可能会有些妒忌的。你都估唔到咧，欢迎苏玉华。 Hello， 早晨， 大家好。 系啊，嗱，点解我会咁讲咧？我即系自己喺度谂翻嘅时候咧，首先我觉得呢位师姐第一样嘢，佢嘅气好好啦，佢嘅皮肤好好咧，一样系令我妒忌。我嗰度嘅呢一度啊，佢有一种嘅气场咧，系我唔容易喺其他香港人，尤其是做呢一行嘅朋友里面度见到嘅。佢好处之泰然。 佢好似咩都係好隨遇而安，佢嘅節奏係比所有香港人我都覺得係慢嘅。嗱，但係唔代表佢係做嘢嘅時候佢唔投入，我唔係咁樣嘅意思。 我可唔可以唔認同啊？ 可以，你可以唔認同啦。 好得意啦！我諗真係唔同，即係認識我嘅人都有唔同嘅觀感嘅對我。你呢、這、一個即係對於我嘅評價咧，係少有嘅。 係咪啊？即係你唔係嘅，即係我 read 錯 嘅。我真係覺得唔係，我起碼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唔係先。 係咩？ 我覺得我自己太急啦，我係冇耐性㗎。 哦， 我覺得我自己係有兩個極端性格嘅人嚟嘅。我係可以好。好悠然自得，好慢，好隨遇而安，好自在， 係 嗰種感覺嘅。 嗯， 但係喺第二個極端嚟講咧，我係好快、好急促、好緊張、好唔好脾氣，或者我係好唔容易放鬆，或者我係好緊張嗰種人嚟嘅。係 喺咩情況底下會有呢兩個極致出現呢？ 即係尤其是工作嘅時候，我係會好緊張啊！我係要好準確啊！我係一定要達標啊！我一定要做到。即係㧬自己去到最盡嘅嗰啲位啊！咁但係我又知道，我有一啲咁樣嘅時候嘅時候，其實我就要將自己拉翻落嚟啦， 拉翻低啲，平衡翻佢。 我係點樣？所以你會見到我第二個極端就係我係好 relax， 我係懶懶鞋啊，懶懶閒啊，冇乜所謂啊，是但啦，求其啦 ，hea 啦。我係完全有嗰面，可能你就係見到我呢一面。係 啊，因為我冇同你一齊工作過，我哋未排過戲。 冇錯，即係你都未見到我黑面啊、鬧人啊。 喂，我好想見下其實，呢啲好睇啊。 我有嘅，因為我尤其是你知做舞台，你唔可以錯噶嘛，你係要好精準啊嘛。係，我意思係個框架，個框架要好準成，即係就好似一篇樂章，即係 Beethoven 寫嘅樂章，你唔可以喐佢噶嘛，佢個框架就係咁樣。但係喺裡面。嘅嗰種生命力，嗰種有機性係要活噶嘛，咁所以你一定要搞掂嗰個框架係乜嘢先，你先至可以喺裡面再喐咯。咁所以我點解咁重視排戲，就因為我覺得我要揾嗰個框架，我要知道成個戲或者成個人物嘅嗰個脈絡或者嗰種。即係佢究竟點樣行啊？佢個生命係點樣？我要有咗個框架之後，再去揾裡面嘅嗰啲 substance。 終點不算遙遠。派对越来越短，任务就完成了，渴望要的不应再改天，剩下未来还会有些光年，够我扮场冒险，扮个盛宴，青春中兜个圈，织出的故事线有某段给中断，如遗憾习惯了不叫做有遗憾，让我安静地盘算，就欠一点点的生死恋，现在又接通可会碰到泪腺。我想再重 阿 Sir，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容易快乐的人来的？ 哦，我是。 是。 我是。 有些什么会令你快乐呢？ 譬如朝早呢，我会泡一壶茶的。 嗯。 那跟着我就会上天台的。 是。 上天台，因為我種咗好多花草草，我就會掃地嘅。 係， 覺得自己好似一個僧人咁樣掃地，掃咗嗰啲枯葉啊、嗰啲泥沙泥啊、嗰啲塵埃啊咁啊，跟住揾個垃圾鏟咁撥起去，跟住倒垃圾桶，我就覺得好舒暢噶啦。 所以你覺得嗰樣有啲好治愈啊嘅感覺嘅？ 好舒暢，我覺得啊，好舒暢，好自在，我覺得好乾淨，好明朗嗰種感覺，嗰種感覺嚟嘅啫。 係。 我就覺得好似都幫自己去掃走咗一啲污糟嘢咁樣。 而跟住你就覺得我已經 ready 好，我可以有一個開心嘅一日去開始啦。 係啊，咁其實咁樣我已經覺得開心㗎啦。 但我想話，真係要揾到一個咁樣嘅方法，令到自己好好地開始一日，都已經係唔容易咯。 啱，但係你要揾咯。 有冇喺你人生裏面經歷過有一啲階段啊時間係痛苦嘅呢？ 有，梗係有啦。 例如呢， 我記得嗰陣時仲喺 TVB 拍到天昏地暗，係初入去，可能頭嗰幾年好使好用啊嘛，人工又平係咪？即係同埋嗰陣時我仲未係報頭嘅，即係佢總之佢派咩工作俾你，你都要 say yes 嘅， 都要 say yes 嘅。爆 show 爆到七彩嘅嗰個階段，我記得有一日 啊、我想我是接近同時間接近不知 三個劇集 你一個你都想死了接近三個即當然不是說個個都很重可能有一個很重跟住擔兩個即 都有角色、啊、都要做的都有時間要付出的當個 PA 給張幾張通告來的時候我拿了其他那一疊我是答我是說答那一疊通告拼在一起的時候我哭 嗯即崩潰地， 我望住嗰沓通告，我喊。 嗯， 基本上你會見到你嚟緊嘅日子都係冇得瞓， 唔係人過嘅日子， 唔係日過嘅日子，我就喺度喊，嗯、我就係問自己，我究竟喺度做緊啲乜嘢？ 係 點解我要做啲咁辛苦嘅嘢？嗯、我究竟仲係唔係喺度演緊戲？我究竟係唔係仲可以好好咁去做好我嘅戲？我喺度喊， 嗯， 嗰、那個都好深刻噶，覺得即係覺得，因為。我唔覺得演戲係日接日、日接日、日接日、日接日咁樣不停喺度做，不斷拍喺度拍，不斷好多嘢做，好多嘢做，好多角色，好多工作機會，咁就叫演戲。我唔認同啊嗰樣嘢。但係嗰個環境逼到你一定要咁樣行， 係 好痛苦。但係 冇得 say no， 冇得退嘅。 嗰陣時冇得 say no， 係 就係因為過咗。即係要經歷過咁樣 個階段， 我先至要求我要簽報頭。 係，即係我有得，我起碼你，因為你真係想做一個演員，你 enjoy 做戲啊嘛，你咪 enjoy 我同時間做三個戲， 跟住有好多爆 show， 我唔係要嗰啲嘢， 你咪要嗰啲啊嘛。 係啦，咁所以即係經歷咗咁痛苦嘅階段之後，我就即係最痛苦嘅係乜嘢呢？是你咁樣付出咗啦，你好多時間出咗嚟，俾出嚟啦，跟住你冇得瞓啦，你好辛苦啦、嗯，你好眼瞓啦，你好疲倦啦。但是你知道自己有可能一半以上的時間在拍緊垃圾， 係 嗰個係最痛苦的 嗯， 喺電視台其實有很多人都仲係好努力去做好嗰啲嘢，只不過有啲嘢啊好無奈地就係佢未必個個作品都有咁嘅質素，有啲嘢亦都係會點樣講咧？即係求其啊，流水作業咁樣去就當係做咗咁，嗰啲係令人可惜嘅。但係唔好抹殺，其實仲有好多人係好努力緊做緊一啲佢哋希望做好嘅嗰啲嘢，其實真係存在噶咯。 容我割開這肉身，拿下碎的心，重憾歲月會悠然。带走喜怒愤，学会感谢那错的人。年少里一点无知，人大了只想随意，试着去遗忘昨天。短视，你有多难过，我都知。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风雨不会没了期，终于会等到。情在变迁，不减你是你。 而家你苏玉华过紧嘅阶段，系咪你觉得最享受嘅阶段啊？ 如果你讲即系生活条件上系嘅， 系 因为即系冇乜负担啦，即系起居饮食啊各方面都可以 处理得到啦， 系。但系又有第二啲嘢，觉得又唔可以讲话辛苦嘅，而系。覺得原來人喺唔同嘅階段都仲有好多嘢要去學噶， 嗯， 譬如唔好淨係講演戲上啦，即係當然你不斷要追求追求啦，係、啦，我覺得係你作為一個公民嘅身份啊， 係， 我覺得嗰樣嘢係自己欠缺嘅， 嗯， 因為我自己成長，我出世成長一路發展嘅嗰啲階段咧，其實係你只係。想我怎樣去做好我的工作，我怎樣去令到自己不斷提升，令到自己去到一個更高的境界，更高的層次。其實 或者再想都是我怎樣做一個好一點的人，可能是我對朋友要好一點，我對家人會好一點，未想到公民這個身份。 即是沒有那種意識的，也都我也都不是讀那些科目，也都沒有那種即社會，也都沒有一種這樣 的氛圍、 啊。但是現在反而有。 嗯。 我覺得 而家嘅社會狀態係，喂，除非你唔理嘅啫。除非你眯埋眼嘅啫， 系啊，只有繼續賺，但其實都冇得避啊！嚟到未試過去到咁樣冇得避啊，或者咁講。 你除非你係咯，即係你眯埋眼、揞埋耳仔，乜嘢都唔理嘅啫。Otherwise， 你一定會不斷去問自己問題，同埋希望去知多啲。 嗯， 喺呢個過程裡面，你會覺得哎呀，嗰啲年青人教曉咗我好多嘢。 係， 我如果你想講覺醒呢兩個字，我真係覺得。覺醒我不敢說自己現在知道很多或者去了解很多東西，但是起碼我自己醒了，哎呀，原來我有些東西我是這麼忽略的， 是 我覺得我是有這麼多東西值得去學、去思考、去關心的、 嗯、 而在一個這樣的過程底下，我就會覺得我跟這個地方，我意思就是香港、 嗯、 是有一個這樣的連結的、 嗯、 我跟其他人其實是應該有一些更強的連結的，而不是只是做好自己的事那麼簡單，或者令到自己變成一個更加好的人那麼簡單， 是 因為通過那個過程，當你投入的時候，當你關心的時候，你是會給到一些力量出來的、 嗯、 大家是會走在一起可以做一些更加美好的事情的， 是 我自己不斷還在學習中，不斷還在要自己要求自己不要跌入一個窿裡面，乜嘢都唔睇，咩都唔理，咩都由得佢，因為係唔可以咁，因為社會係不斷喺度向前行緊、 嗯。 而嗰樣嘢，我係應該同個社會一齊行。而我哋除咗關心自己之外，其實我哋更加應該關心我哋嘅下一代，因為未來日子係屬於佢哋嘅。我成日都覺得，譬如 Project Roundabout 都有呢個信念，就係我哋應該去做好一啲嘢。點解？因為我哋希望將一啲好啲嘅嘢帶俾。下代、 嗯、 帶俾嚟緊嘅人，嗯、我成日都覺得有啲人揾我去做戲，做某個角色，我唔係一定會接嘅，因為我會諗究竟係咪一定要我做，係咪會有人更加適合做？ 係， 如果係嘅話，我情願俾人嚟做， 嗯， 因為係要接班嘅， 嗯， 係要接力嘅，係有啲人要上嚟嘅，我覺得我哋應該關注下一代多啲咯。 這晚與你逃離鬧市盛況。再次去放逐那轻狂，说说笑，年月在破，我心得使我拒绝淡忘，曾爱唱的那首，谁可代替？明日大时代，每秒换季。能否都珍惜一世？几张脸掠过，未留咗，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 嗱，嚟緊咧有一個新嘅挑戰嘅，算唔算係咧？嗱，舞台劇阿蘇玉華真係做好多啦，但你嚟緊你嗰個 show 嗰個拍檔唔單止有阿潘燦良啦，有凌文龍小龍啦，仲有第一次做舞台劇嘅 Dini 姐。係，對於你嚟講嗱，係你嘅團嚟嘅，你 approach Dini 姐嘅，而家即將就要開牌啦，心情是如何呢？ 其實。有不同的階段嘅， 係 即係緊張啊，有壓力啊，哎呀，會唔會做到㗎？佢會唔會答應啊？即係嗰啲已經係過去㗎啦，因為佢已經答應咗啦嘛。係嗰啲壓力就係、是，其實會唔會出現㗎呢件事咁？嗰啲都過去啦。而家反而就係、是、啊。因為我哋已經做咗個圍獨啦嘛， 嗯、 其實嗰次嗰個壓力係大啲嘅。 應該個表演添啊，仲要 係一個表演嚟㗎，賣飛都有觀眾 可以嚟睇。 其實我哋係刻意做嘅嗰樣嘢，因為我哋同 Dini 姐傾嘅時候，佢一路都有表現就話：哎呀，我會唔會拖累你哋㗎、嗯？我未做過㗎，我唔識㗎咁樣。咁就係因為我哋知道佢一個咁認真嘅一個演員一個人啊，我就去 promise 佢，我話。你放心，我哋对你完全有信心，我哋觉得你亦都系 perfect cast for 呢、這个角色。你话俾我哋听，你需要啲乜嘢， 係令到你更加安心、安全、有信心咁企上台板，我哋都願意去做。 嗯、 而我 suggest 咗俾佢，不如我哋做一個公開圍讀啊， 等佢試下感受下現場有觀眾舞台劇嘅呢一種感覺。 冇錯，首先就係我哋會推早咗成個排練過程，我哋去。好早就已經去執劇本啦，去處理角色啦，去傾啦，去大家不斷即係擺好多嘅意見啊，大家可以攤上台去傾究竟個角色係點啊，劇本係點啊，大家互相個互動可以提早咗成半年有多咁樣去做呢件事。咁其次就係頭先你所講啦，可以俾佢真實地企喺嗰個台板，佢真係去讀嗰個角色，佢去接觸嗰個角色，去接觸其他嘅角色之間嘅嗰種關係。嗯，與此同時，佢可以喺嗰個台板同觀眾接觸，去感受到嗰個台係點嘅一回事，嗰個氣氛係咩嘅一回事，呢個劇本俾觀眾嘅嗰個 impact 係咩嘅一回事。我諗佢而家真係感受到， 哎，所以我咪超級期待到呢個 cast 係咪先？ 咁所以而家你問我，我而家即將要排戲咧會點？我係非常。期待興奮的心情多於其他咯。 今天真的很多謝阿 Sa 跟我這樣聊天，我極度懷疑我們是沒有從來 沒有啊。我 even 我入呢個錄音室之前，我一路都冇問你，我哋會傾咩㗎？啲咩問題？你不如俾個問題大哥我都冇，因為我會知道我哋係乜嘢都傾得㗎。 係咁就得啦。多謝你，蘇玉華。 多謝祖。年少的青春痴狂迎向这金色阳光，风景多美，天多阔，诱惑我去偷看。浮躁不安的我们，无法不憧憬桂冠，挥出的棒，想击破。阻隔着视野的门，前路更宽，赐我这生命，给我用两眼长夜博览众星世界，捉摸不定。曾令你挫败泄气，但你拒绝放弃，最后信念会渐觉醒。每分每步和谁奋斗，别再有未能动摇命运之手。若结果偏不如意，始终毫无拼命过去追求。愿你知每日每夜为何战斗。哇！苏玉华同埋 Danny 姐，仲要加埋潘灿良，好多， 仲有凌文龙啊。 系喎，呢个组合果然系都令人觉得哇，期待期待啊！ 系啊系啊，头先我都讲到咧，有好多阿苏玉华嘅访问咧 cut 咗，譬如有啲嘅地方佢讲佢同佢男朋友潘灿良点相处，我系 cut 晒嘅，唯有痛地，因为其实咧，即系我就系好大个问题，我估因为我自己唔会咁选择嘅，就系、是、同一个同行嘅人一齐工作，即系嗰样嘢容易会有拗撬啊嘛。阿 Sa 佢话我哋都有嗌交噶，咁但系冇问题啊，佢话知道嗌交唔系为嗌交而嗌交，嗰个系一个讨论嚟噶嘛，咁点解？唔敢做咧，咁样，亦都有同阿 Sa 讲到咧，即系啊，当初有一个舞台剧演员，佢入咗 TVB，一开始有好多嘅工作机会，嗰、那个阶段对于佢嚟讲系乜嘢嘅咧？ 系咪啦？哇，好大胆嘅佢嗰啲都 咩？好大胆啊！ 即系话你佢话嗰啲言论啊， 都 OK 噶，系啊。咁但系嗰啲咧，因为篇幅嘅关系就即系剪咗咯。但系点都好啦，今集好多谢苏玉华咧，亦都多谢晒之前嗰八集啊，有唔同嘅嘉宾朋友都即系一打到电话俾佢，全部都话 yes 冇问题，我嚟啦，咁样好感激。 好开心，好真情流露啊！见到咁多位嘉宾，多谢阿祖你啦。 系啦，我哋都要讲句比较见外啲，但我觉得又都系要讲嘅。 真系啊！ 全程投入落去一个剪带访问嘅嘉宾嘅工作里边啦。系啊，我哋俾啲掌声咁多嘅朋友， 多谢咁多位嘅嘉宾啊！ 听新闻啊！ 举如期举行，而选管会应该交代危机管理委员会就区选投票日嘅应变方案。大围丰盛苑发生火警，一死两伤。消防证实，起火楼层的消防喉冇水，但大厦的消防栓系统冇问题。 大厦的消防系统和设备亦都在去年12月检查，以及在今年7月完成维修。相关部门会研究涉事楼层消防喉冇水的原因。新界东消防区长洪重木表示，丰盛苑火警在清晨4点42分发生，消防在5分钟之后到场，富盛阁九楼一个单位首先起火，火势其后蔓延至楼上两个单位。消防人员在一个房间内发现一具烧焦女性尸体，并在另一间房救出男户主，他吸入浓烟不惜送院。单位的女户主在邻居协助下逃生，手部轻伤送院。洪重木又表示，事件中有600名住客自行疏散，消防协助10名住客离开。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的相对湿度降至 50% 以下。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拿基利集结在南沙之东北大约4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中南部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早晚天气稍凉，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88点，跌100点，总成交金额38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9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1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7.4，跌6.6；盈富基金27.75，跌1毫；美团点评98.35，升1.75；长江生命科技1.24，升3.4；中国平安93.65，跌3.5；友邦保险82.25，跌5.5；石药集团21.15，升6.5；建设银行6.46，升1仙。吉利汽车15.28，升8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7，英镑10.051，瑞士法郎7.887，澳元5.373，加元5.933，新西兰元4.971，欧元8.6569。每百日元对港元7.2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9点，跌24点。港金现价报1392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491.3美元，卖出1491.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入口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车多，咁另外咧观塘道方向油塘咧近住。骏业街就是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都是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就算工作有几忙或者想踩多几转，记得要有足够休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清新。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做潮流先驱，首先要心口有个勇字，因为要勇于尝试。 只要能够创造一个概念，引起一个热潮嘅咧，就系 trendsetter。 每个星期我哋都会揾嚟唔同界别嘅朋友，分享下佢哋点样创造潮流。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至十点。 Vincent 梁学熙 Jerry 改潮换代。 正所谓单身多自在，上个星期都讲过啦，所以单身又有咩问题啊？杰同学， 思芬，咁睇下系你自己拣单身啦，定系被单身嘅啫？ 你好似有故事咁、啊。 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会同大家讲下被单身嘅经历，你到时听下咯。 你冇嘢嘛？ 你话咧 ？On a Saturday night。 做节目要谨守岗位， 我哋做事认真，无论全职兼职，绝对唔会开开下咪，抌低听众唔理，离开直播室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豪仔啊，阿祖呢？ 好似有网购，佢出咗去收包裹喎。 系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谨守岗位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报个天气啦，麻烦你。 系26度气温，相对湿度 46%。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风骚百汇人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嘅。 接住嚟有豪语录啦。豪语录，我个仔和《三国演义》的故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 个故事系咁样发生嘅，有一日我就带佢落去公园度玩啦，就有好多小朋友，你知啦，僆仔撞埋一齐，冇乜嘢嘅，都系打嚟打去。口水互喷，你又出龟波气功，我亦都会出一个超人嘅飞拳。佢哋就喺度进行紧一个四五岁小朋友必然会玩嘅打斗嘅经历啊！然后奇迹就发生咗啦。同佢玩紧嗰个肥仔，啱啱讲咗句：我有一个超人铁甲拳。然后我仔就同佢讲话：我有象拔蛇矛。青龙偃月刀，不单止佢仲不停喺度讲话，我系吕布，我仲有赤兔马，你输咗啦你，我系周瑜。如果你觉得好惊讶嘅话，其实仲未表达到个精髓出嚟，因为佢系用普通话讲嘅。 我是吕布。我有青龙偃月刀。 我系望到个红色衫嘅肥仔，系面上闪过一丝嘅疑惑同埋不解，因为佢谂唔明佢嘅超人铁甲拳对上咩青龙偃月刀啊！唔好意思，系青龙偃月刀，你讲乜嘢啊？仲要一路打落去嘅时候，佢都系不停用死光拳、死光拳，但系我个仔已经同佢讲话，我是张飞，张飞系边个嚟嘅呢？我睇得出喺嗰一刻成个游乐场嘅气氛系冻结咗嘅，但系唔紧要嘅，都系大家互出绝招啫。只不过我个仔出嗰啲绝招，佢未听过啫。咁点解会有咁多《三国演义》嘅英雄人物出咗嚟呢？呢、這个古仔我觉得真系好值得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可能你会从此对于你嘅细路咧。究竟几多岁可以学啲咩呢？会有一个全新嘅睇法。就话说咧，有一次我带佢行嗰啲图书局嘅时候咧，佢就见到啊，有嗰啲叫做漫画，漫画版本嘅四大名著。开头咧就系买一本《西游记》俾佢睇嘅啫，哇！所以佢有一轮咧系咁扮马骝啦，扮孙悟空，好开心啦。但系去到后来咧，就都厌倦咗啦，贪新忘旧都好正常嘅。就俾佢睇第二本，我仲同佢讲话：，喂，你要唔要睇《三国演义》啊？咁样， 开头佢系拒绝我嘅，系开头行骗都系唔系好顺利嘅。但系后来咧，我就买咗翻嚟，仲同佢讲咗一两次嗰啲古仔。你知唔知讲嘅时候咧，我都战战兢兢，因为《三国演义》啲故事咧，其实好难适合小朋友听嘅。你明明个原因系咩咧？每一幕都咁血腥噶。扶左右起相逢，故今多少。例如我同佢讲话哦。关公温酒斩华雄呢个故事，如果你有听过嘅朋友，你都知道讲紧嘅系咩啊？关公爷爷出战啊，骑住只马出去同嗰个华雄大战，但系个杯酒啊，仲系暖嘅，仲系热嘅，斩完个头翻嚟之后饮咧，杯酒都仲系冇事嘅。成个古仔你话点讲啊？斩个头落嚟，咁我唯有同佢修饰咧，我话冇佢，佢打败咗个叔叔咯，系个叔叔叫华雄，咁啊翻嚟杯酒仲热嘅咁样。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去避忌啦、修饰啦、掩藏啦，咁啊最尾咧就都完成咗咧呢个《三国演义》嘅各个故事嘅。咁而家佢嘅成绩系点咧？可以咁样话俾你听嘅。白发如朝江渚上，佢系会突然间一齐食饭嘅时候，佢会突然间攞杯水斟水，特登攞个小小嘅茶杯，我屋企好多嘅，攞个小小嘅茶杯斟水，然后跟住就话：哼，仲系热嘅杯水，哼，我去斩华雄啦！佢喺度扮紧温酒斩华雄，咁我觉得咦有啲创意，你识得攞杯水出嚟。又例如佢会无端端走埋去问我老婆攞张废纸，然后佢就要写信咁样，写咩信呢？讲紧边个古仔呢？佢就话冇啊，呢个咪就系蒋干杜文书咯。蒋干佢都识啊，而家我老婆好惊同佢倾偈，因为点解呢？佢由以前话你最中意边个 superhero， 而家变咗考我老婆咧，就系话妈妈你知唔知咧周瑜个朋友系边个啊？咁样，我老婆虽然都系读中文嘅，但系佢冇睇《三国演义》，佢哑咗。跟住佢话好 friend 嘅，同周瑜。跟住我老婆翻嚟同我讲，我话边个同周瑜好 friend 啊？大佬，我点会知道啊？咁好得戚咁同佢讲，哦，咪蒋干咯，佢哋以前系中学同学嚟嘅，你唔知咩？咪真噶喺嗰本书度话佢哋系同窗，系同学嚟噶吓。佢就系咁样进入咗呢一个《三国演义》嘅世界里边。嗱，我系认真地觉得咧系有啲惊讶嘅，因为咧即系当我五岁嘅时候，我谂我都未识得讲咁多嗰啲有关羽啊、张飞啊、三英战吕布啊，佢而家识得讲草人借箭嘅。虽然我纠正佢系草船借箭先啱，但系都讲到出嚟啊！嗱，我觉得咧呢个系我哋自己突破一个界限嘅。我哋成日咧就会觉得，喂，呢个年纪应该都系睇翻嗰啲童话故事啊，嗰啲咩小红帽嗰啲啱数啊啦咁样。但系原来咧。佢哋对于呢啲古典名著，其实如果你揾到一个啱嘅版本咧，例如真系有漫画版噶嘛，其实佢吸收到嘅，佢 O K 嘅，佢后来咧仲即系好有趣味地咧，佢会想揾卡通嚟睇啦。而且咧，你明唔明啊？佢系会知道，佢会知道咩叫计谋啊？例如我同佢讲话，曹操咧。嘅故事，你知啦，曹操基本上一出场，每一个古仔咧都系奸嘅，都系有一啲叫做深功计喺里边嘅。咁开头我同佢讲嘅时候咧，我都喺度谂紧啊，点样解释俾佢听，点解曹操要咁样做咧吓？例如我同佢讲话，马超咧点解要起兵对付曹操咧？因为咧曹操就对付佢老豆啊马腾啊杀咗佢先。但系点解曹操要无端端对付佢老豆马腾咧？因为就惊佢老豆咧马腾会作反嘅。点解惊佢作反咧？冇因为佢怀疑佢会作反，所以就觉得佢会作反，所以就杀咗佢咯。佢听完一轮嘴之后咧，佢最尾都得到个结论，佢就话：呢个系曹操嘅计谋嚟嘅咁样。浪花淘尽英。我都有啲谂紧，会唔会系太早荼毒佢咧？因为你知啦，三国里边，我哋以前都有句说话，就系老不看三国，因为就会学识好多权谋诡计。而家佢都越听就越多啦。不过好彩，童心都未泯，佢暂时都仲系停留喺三英战吕布里边咧。佢话三英个名系咩人嚟啦？吕布同貂蝉，佢话貂蝉系咪好靓啦？嗱，呢一方面咧，有我优良嘅遗传噶，懂得欣赏古代嘅美女啦。所以系 OK 嘅，其实佢而家已经睇埋咧有呢个《水浒传》啦，佢亦都会知道有鲁智深啊同埋李逵啦，间唔中佢都会问我咧就系、爸爸， 关羽好打啲啊，定系李逵好打啲嘅？小事都苦笑谈中。各位父母大胆啲，其实俾佢睇嘅故事唔使停留喺白雪公主嘅阶段嘅，不过你又真系又要留翻少少即系补习嘅余地，即系当你同佢讲即系梁山好汉打打杀杀嘅时候咧，嗱。我係有將佢套用喺生活上面嘅，譬如早嗰排咧，佢又要去打嗰啲預防針咧，咁我又同佢講啦：阿仔，你係咪好驚？記唔記得關公爺爺刮骨療毒嘅故事啊？你有冇聽過關公刮骨療毒啊？冇嘅話，你自己惡補下啦。睇完之後，佢都話：嘿，我唔怕嘅，我都要好似關公爺爺咁樣刮骨療毒啊！雖然最尾佢係喊咁收場嘅，但係你會發覺嗱。呢啲古典名著其实都有佢可取嘅地方嘅，我哋只需要揀啲好嘅返嚟。例如我而家最近同佢讲咗话，你一定要听爸爸妈妈话。我话点解呀？我话你知唔知点解张飞同埋关公最后会输呀？因为唔听人话，败走麦城。张飞仲要呢，因为虐打佢啲手下，佢唔听人讲呢，所以咪衰咗囉。所以我话仔呀，你一定要听人讲嘢呀，知唔知呀？如果唔系呀，你就会失败㗎啦。有机会的话，等我将它好好整理一个系统出来，等我自己发明这个三国演义玉儿大法，嘿，拿走来，我们又要来温酒斩华雄了。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如潮江渚上，还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故今多少都苦笑谈中。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即系你唔好睇我两个拍档打牌上面就即系争个你死我活，一张牌猪上加猪对家都即系不在话下。哇！头先咪后啊，佢两个争埋单啊，你嚟嘅呢单， 你嚟， 我有个方法， 点啊？ 点指兵兵点着谁人做大兵？ 你开啊！你开，你睇我哋点样食咗佢。 你开，我点咗啦，阿祖嚟噶。 我被点灯，多谢你，多谢你啊！ 好啊，亦恭喜你啊！ 唔好咁讲，冇咁讲。大家有去做过身体检查噶啦？ 有。 通常你揾得一个医务所做又好，化验所做又好，医院做都好啦，系咪？即系佢个报告出嚟又有医生证明，都应该系几有信心噶嘛？系咪？ 都系。嘅， 唔系你去得揾佢啊，梗系对佢有信心。 我暂时都冇揾到一个好权威嘅医务所咧，佢系可以检测到我嗰个音乐嘅才能出嚟。我呢点都仲系有啲失望。 唔系你未开发到，你明唔明啊？ 所以我就觉得即系仲未遇到咯。 食鱼油丸啊！ 嗱，我 个医生食鱼油丸系嘛？佢食完就会检测到我噶啦，应该。 食鱼油丸把声会好咩？但系我想讲你个 logic 喺边啊？ 开发佢个脑袋里面嗰个音乐细胞，你知唔知啊？佢就 系 有啲音唔准啊！ 系 啊，即系白雪公子咯，系咪？几有型。 都非知咬唔到个音出嚟啦！ 白雪公子咁 样嚟，唔系嗱，你咁样讲我可以答你。我经过一个音乐老师学唱歌嗰阵时咧，佢就系咁讲嘅。佢话咧， 唱歌真係人人都識嘅，但有啲人呢就整定一世都唔會唱得好聽 嘅。係 嗰樣嘢呢同你開唔開嗰個小語就冇關。嗱佢話唔係冇得練㗎喎。嗱你唱得啱啲音你係又聽唔到，可能你耳朵比較弱啊、你節奏比較弱啊，但佢話都係可以練到嘅、但有啲點練都真係會唔好聽。係 我都聽過。 咁所以你應該 唔係我都聽過個唱歌老師咁同我講。而佢最尾加句佢就話你好彩啦，有啲人一世都唱唔到㗎，咁我就明白咗啦，係啦。好啦，你繼續啊。 哦，好啊，咁我講翻我睇新聞啦。 我哋食咗佢五分鐘啦。 其實咧，你先想唱好歌咧，你醫下你耳仔先啦。好多時都係因為耳仔咧弱咗。 好，我哋講翻身體檢查好唔好啊？ 都係關身體檢查。 身體檢查。 你話俾人開單新聞，完全係食咗佢落嚟嘅，你得 唔怕？ 有冇發覺你代入咗陷阱裏邊？ 如果你唱唔到，我就講我醫學報告噶啦。 其實唔係，有陣時咁，不如你講你個醫學報告啦。你咁想講， 不如我講翻我唱歌嘅經歷啦。 咁我講啦， 繼續啦，繼續啦，快啲。 喺南京有一位女子咧，就30岁，佢咧就去咗个医院做一个身体检查。 系， 不过当佢收到嗰个报告嘅时候咧，令到佢差啲加变， 发现佢有 嗰、那个内诶嗰个仔唔系佢， 唔系，应该系话佢竟然有男性生殖病，所以佢即刻加变，人妖岂有此理？ 系，唔系呢一个方向， 系嗰啲， 系啦。但系个报告出咗嚟咧，首先嗰位女子 话佢仲系处女。 惨过， 因为咁啊加变噶啦嘛，咁个仔边个生噶系咪先？ 咁呢个系唔系个老公知噶嘛？你今日你唔好太眷恋咁喺嗰个地方啦。 你讲紧身体检查啊嘛，你讲紧身体检查啊嘛，加变 系咯，加变 有个女人38岁， 真系同女士同男士 咁咪有性病咯，检验到佢。 其实我会话即系类似嘅嘢啦，好惨啊佢。佢咧就话佢今年7月咧就去咗一间市里面嘅人民医院度做咗个体检，9月攞到报告嗰阵时咧个体检。个内容有一个 一栏 系啦，写住咧系生育史，即系佢生育嘅历史。 可以去到历史嘅，应该都系有上下五千年嘅，我知啊，真系。 系啦，佢生育嘅历史，即系话佢之前生咗好多个细路啊。 佢系咁写咗落去，话佢而家有子女一人。咁的而且确咧，呢位嘅女子咧，同佢个老公咧，真系生咗一个已经系读紧幼稚园嘅女噶啦，冇问题啦。 而家老公， 但系跟住就话佢。流产咗7次， 哦， 早产咗24次， 吓， 早 产咗24次， 系啦，但都有啲嘢话佢好噶啦，话佢咧死产同埋呢个异常胎咧系冇嘅咁样。 我想问下，早产24次，即系佢有生咗24次啊？ 系咯， 嗱， 系咪早产系产咗出嚟噶嘛？ 嗱，唔系，不过咁样， 系咪咁嘅意思啊？ 可能咧就驮到6个月或者5个月，即系未足月，肯定唔足月嘅时候咧，咁就个 B B 要出世啦。 咁啊，即系你有24次个 B B 唔足月就出世，哇！佢个肚都烂咗噶咯，咁搞法。 38岁啫， 30岁， 30岁咋？ 30岁个女仔见到呢一个报告嘅时候咧，呆到喊啊！佢话：， 咪先个女仔自己都呆咗， 梗系呆啦，因为呢啲嘢冇发生过啊嘛。 哦，唔系佢嘅， 而家都知啦。 你真系觉得可以？ 唔系，其实呢个观众好难得噶，佢真系投入喺你 嘅。 吓，原来假噶，搞错啊！ 我阵间未试过咁大。 呢啲 fans 俾钱都买唔到噶，咁投入。 因为佢话佢自己咧喺佢结婚之前咧系冇任何流产啊或者早产嘅记录嘅。咁跟住咧去检查嗰阵时咧，医生亦都冇问过相关嘅情况。佢话我只不过系结过一次婚，同我嘅老公就生咗一个女女。呢个系我老公点会唔知啊？个女女系佢噶嘛？ 老公就 系 我初恋情人咯。 系啦，跟住佢咧就话咧带咗呢个报告翻屋企之后咧，佢自己都拗头啊！点解会出到个咁样嘅医疗报告嘅咧？咁样 唔合理呢个报告本身。 但系点解话会变成 佢老公信 有机会？ 佢老公信， 佢老公 就系有个咁嘅 fans 喺度啦。 怀疑啦，未完全信嘅。系啦， 医 生嘅报告喎，系咪先？ 你点解有24次早产就唔知？ 27次流产，24次早产啊， 系咯，我加埋嗰度40几50次噶 咯， 未 系咯，跟住咧，嗰、 啊 那个老公第一下咧系有唔信任个太太嘅，怀疑佢咧婚前嘅生活咧唔检点， 系啦系啦， 嗰、那个女士咧已经不停喺度解释，一定系个医生错，喂，我自己唔会即 系咯， 即系同埋讲真，呢一个嘅记录都几难，你可以有啊， 好难打破到入到健力士 嘅，即系你可能即系可能试过流产啫，但系冇人想啊呢件事。咁可能有嘅，但系你话讲24次嘅早产加埋7次嘅流产，仲唔知几多难产？ 系咪先？嗱，嗰啲就 系 啦。跟住咧，个女士咧为咗表示自己嘅清白啊，佢就咧就话同个老公讲：我哋去医院啦，一齐去医院问清楚个医生，究竟你点可以出一个咁样嘅报告？ 老公唔肯， 你毁我声誉，真系老公唔肯啊！佢话。 件事已经好丢架㗎啦，老婆你仲諗住去医院嗰度吻咁样。 係囉。 跟住呢后咪就不停喺度拗啊，连个奶奶都加入咗啊，就叫佢呢呢一啲老婆啊你疏远佢啦仔嗰啲咁样。 哇真係又见真章啊，因为啲咁样事。 即係去到呢一个地步，跟住但个女子佢自己觉得唔得，我要为自己嘅清白，我要做返啲嘢。佢就去返呢一个医院啊，副院长倾过呢，检查过成，佢哋就承认咗。那个报告的而且确系输入咗错嘅资料，所以先至会有呢一个嘅偏差。 即系佢揾咗我嚟做， 啱啊啱啊，就系你咁嘅输入员咯。 应该 系 一啲 经手人系我打字打错， 电脑嘅即系各方面出咗问题啊。但呢一个嘅错误，呢个偏差系咪未免都太大，同埋影响太深啦？ 有冇想索偿嘅？ 有，劲啊！医院愿意赔偿，劲啦， $500， 佢赔偿两只。冇雞作為一個補償，表示一種協議同埋善意。 咩區話嗰度係？ 唉，講多一次俾你知，係南京啊！ 南京嗰度啲習俗係輕 送 送 兩隻雞，即係哇！嗰位女士最終後屘咧就決定啊鬧上法庭，後屘都係賠到$1,500嘅人民幣啫，但係起碼佢嘅清白咧就有翻喺度啦。 但我想話呢啲老公真係把鬼嘅真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文大学举行毕业礼，在播放国歌的时候，有大批身穿毕业袍的学生戴上口罩，背向主礼台，高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并举起反修例标语，直至国歌奏完。另外，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毕业生着上反光背心，他们举起写有无惧枪弹捍卫真相的横额，以及我们不惧他们的枪口，他们却怕我们的镜头等的标语。校长段崇智致辞的时候说，毕业礼是属于毕业生和亲友庆祝的时刻，对于一些不尊重甚至是仇恨的行为对典礼造成影响表示遗憾。他又说，希望毕业生记得要为社区付出，互相尊重，并要保持快乐。毕业礼持续大约半个钟头，台上宣布因为特别的情况，典礼提早结束。段崇智离开会场的时候，沿途和毕业生打招呼，被问到是不是支持学生的行动，他没有回应。科技大学朝早举行毕业典礼，有少数学生在场外展示日前堕楼同学的相关资料和相片。科大毕业礼奏国歌之后，有学生在台下和场外高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的口号。校方在台上表示，今日是一个为毕业生和他们家人而设的开心活动，希望学生尊重。科大校长史维在台上致辞的时候说，今日的毕业典礼肯定了同学的努力。他又主动提到，先前堕楼22岁的周同学仍然在医院留医，重申校方和周同学和他的家人同在。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建议，政府应该划下死线，决定区议会选举是不是如期进行。他说应该视乎由现时至选举前一个星期，即是11月17号的整体社会气氛，决定是不是有安全和和平的环境，让参选人可以展示参选理念，能够同市民接触等，而不是只是看17号当日的情况。叶国谦说，不认为取消区选会有更大的暴力情况发生，因为令到区选不能进行，责任在于破坏香港核心法治精神的人。他又说，需要对暴徒有更加严厉的惩处和行动，去遏止暴力行为发生。叶国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区选最终不能举行，有可能一至两年都选不到，同时亦都会影响到立法会当中的6席，包括超级区议员议席和由区议员互选的议席，这样可能影响到要修改选举法例。由浸大和民权监察组成的选举监察计划就区议会选举发表中期监察报告。报告指出，注意到各区的选举主任运用着情权处理参选人提名的准则不一，包括有参选人被选举主任要求解释对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理解，但有一些选举主任就没有这样做。报告认为，香港众志黄之锋被取消提名资格，是对参选人进行和法律要求不相关的思想审查。

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Jonathan， 一场兄弟咩事都好，我一定撑你噶。总之今晚有咩衰嘢唔好提，净系讲开心嘢得唔得先？ 喂，豪仔都话冇事咯，虽然今次升职冇我份啫，咪等下次咯。仲有啊，你要玩都听晚先玩啦，听朝要开工噶。 哎呀，今个礼拜啊，而家礼拜四系 Ladies Night 嚟噶，喂，好多女顾客噶。 喂，关我咩事啫？ 使唔使我画公仔画出肠啊？咁我哋咪可以有多啲认识到女仔嘅机会咯。 哇，咁啊，就祝你好运啦！嗱，希望早啲识到新朋友，我就早啲翻屋企瞓啦。听朝一早要开工啊！ 都话咗唔好讲个工咯，工作个工啊，唔要讲啊！哎呀，有啲肚痛先，喂，你坐阵先，我喂我去厕所吓。啊，衰仔啊！又话冇兴趣识新朋友嘅，我去个厕所啫，就同个新朋友咁好倾嘅。 Jonathan， 你第一次嚟呢度饮嘢啊？我之前都好似冇见过你咁嘅吓。 系啊，我好少嚟呢啲地方嘅。今日都系陪朋友嚟嘅啫嘛。我朋友翻嚟啦，同你介绍下豪仔呢位系甜甜。 阿婶，田婶啊，喂，衰仔啊，你唔系唔识 say no 噶 ，no no、啊。系人都坐得埋嚟嘅咩？真系搞错啊！ 吓、啊，豪仔，你讲咩话？大声啲啊！我听唔到啊！ 我冇嘢讲啊！阿田小姐啊， 啊系啊，点啊，豪仔？ 你系咪同朋友一齐嚟饮嘢噶？喂，如果系啊，阻住你唔好意思、啊，系啊，好忙啊！喂，嗰边嗰个系咪你朋友啊？喂，搵紧你、啊，喂，不如走先啦，好唔好啊？ 喂，我都话冇啦，我系自己搵嚟嘅啫。我系咧 Jennifer 啊，你话你平时好少嚟呢度搵，系咪因为工作好忙噶、啊、吓？ 一时时啦，只系通常好早开工，咁夜晚咪少啲出嚟玩咯。 哦，早睡早起，身体好啊，真系 very good 啊。 good 啦，早啲翻去休息啦 ，Auntie。 啊 ，Jennifer 啊，你都未答我，咁其实你、啊、做边行嘅啫？我 cheers。 我同阿豪仔咧都系喺工地度做嘅。 哦，喺工地做嘢啊！我、哦、今日好辛苦咯，咁真系夜晚真系要多啲嚟呢度地方玩一下啦，可以 relax 啦。 倾偈辛苦啲啦、 哦。哇，喺工地做嘢咧，咁你使唔使操作咧？工地里面嗰啲即系咩啊？重型机械噶，有啲咧好似叫做哦，等我记下先啊。Well， 负荷物移动机械啊，嗬？ 哇！估唔到你连建筑行业经常会用到嘅重型机械都有认识、啊， 点会唔识啊？你睇佢样啊，本身咪超重型机械咯。 其实识少少咁啦，因为我爹哋咧以前咧都系工地噶啦，老细嚟嘅，咁我都听过佢讲过嗰啲啦，负荷物移动机械系都有好多种噶吓、啊，不如我。话俾听有啲咩睇下，我冇记错吓，例如有推土机啦，挖掘机啦，压实机、搬运机、铲运机等等。我将你份好似有冇错有冇漏咁啊？唔啱啊！ 我错咗少少啦，嗰、那个应该叫做搬土机。 搬土机啊，系、yeah, 但系你 记性 都几好吓、啊，一口气可以讲得出咁多种。咁你又知唔知负荷物移动机械通常要嚟做乜嘢嘅先？ 喂，点啊你啊 ，Jonathan 啊，我叫你出嚟识新朋友啊！你同个负荷物移动机械喺度交流负荷物移动机械嘅心得做乜嘢啊？你啊？ 啊，我知啊，主要系用嚟咧处理啊，同埋搬运嗰啲建筑物料系咪？例如系开山或者填海啊，嗰啲建筑工地嗰度用到嘅啊，系咧，阿 Jonathan 啊，咁其实咧操作呢个负荷物移动机械咧。有冇啲咩特别注意噶？你有冇望住我？有咩特别要注意我？sorry。 点啊？使唔使越讲越深入啊？你咪真系冇谂过要行开嗰啲阿婶？ 嗱，首先咧，当然咧系安全至上啦。万一工友咧唔正确咁样使用负荷物移动机械咧，系会有机会造成好多嘅意外，例如成架机身翻侧或者咧连人带车咧跌落坑嘅。 咁危险？ 系啊，仲可能会撞伤附近做紧工嘅工友啦，甚至乎啊，系压死人啊！如果系啊，就不堪设想啦。 Okay. 田小姐 啊， 其实大家落得嚟呢度咧，冇乜嘢噶，系咪先吓？唔想负责任，开开心心、轻轻松松倾下偈，有乜嘢差下妹啊，俾下钱嘅啫。 你可唔可以唔好系咁捉住我同事 Jonathan， 系咁同佢讲复合物移动机械，仲要讲到后果自负嗰啲，真系吓、 啊。即系咁样，我唔觉得有啲咩问题。况且，我系问紧 Jonathan 啫嘛。咁如果你有兴趣参与，咪一齐答。但我又见你冇兴趣，咁你唔识嘅咪唔好答咯，又咪问你。其实你可以行开嘅，嗰度咧好多女仔喺度等紧你嘅。 啊，你又傻啊！ 女仔好听，好听，唉，唔好咁啦，难得甜甜唔厌我闷，肯听我讲呢啲嘢。喂，而家好少呢啲啊，咁有耐性又好学嘅女仔噶啦。 多谢你啊 ，Jonathan， 都系你明白嘅。 你仲话公司唔俾你升职，对你个人冇影响？你睇嚟而家，你自暴自弃啦你。 Jonathan 嗱，我想咧即系问下啦，好乐意听你讲下呢个工作安全守则嘅。啊，呢、這个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咧，其实咁危险，点样先可以避免嗰啲意外？譬如例如咧，有啲咁嘅朋友喺你隔篱嗰啲啦，吓。 要避免意外咧，首先就要知道一啲会引起意外嘅原因。 哦，系啊，源头嚟嘅吓。 呢啲原因咧，可能咧系机械保养欠佳啦， 系 雇用唔合适嘅人员去操作机械啦，机械操作时咧就冇适当嘅监督，或者工友对安全措施欠缺认识等等。只要做足咧相应嘅安全措施，就可以大大减低意外发生嘅机会噶啦。 哦，原来咁多嘢搞噶，不过我都知道一啲咧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首先一定要年满18岁，你够唔够先？ 够嘅， 都够噶吓。咁并且要接受过由劳工处啊认可嘅训练课程啦，持有考证书先得噶。你唔知道有冇咯嗬？啊，其实考证书难唔难嘅咧？我觉得如果我去考嘅话，你估我考唔考到咧？ 如果连你都考到嘅话，我马上转行。 难唔难呢我就唔敢讲啦。不过如果要操作唔同类型嘅负荷物移动机械呢，就需要接受唔同类型嘅训练同考试，因为每种机械嘅操作方法呢都唔同㗎。 哎，我忍唔住啦，我讲啦 ,Jonathan。呢个系负荷物移动机械嘅负责人嘅责任，去确保由佢指派操作机器嘅雇员啊，要获提供嘅嗰一种嘅机器所属种类嘅训练课程嚟嘅。 啊，你中意讲嘢啦，原来你识啲嘢嘅，啊，都系嘅。咁就好似我哋揸车咁啫嘛，揸电单车同埋揸货车都要考两个唔同嘅牌嘅，冇理由一个车牌搞掂晒噶嘛，嗬？ 你都冇理由喺度坐咗咁耐啦。 喂，豪仔啊！你成晚喺度口噏噏咧，讲乜嘢啊？ 唔知道我听唔到啊！ 系咯，你讲就讲大声啲啦，呢度咁嘈，我真系听唔清楚啊！ 我想讲时候唔早啦，你又话听朝要开会，我哋系时候走啦。 哦，好啦，阿 Jonathan 都冇话走啊，咁你要走嘅走先啦吓，唔送啦，拜拜。 小心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开工时既安全又愉快。我是 Jonathan 黄子轩。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的话，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去到劳工处的网页 www.labor.gov.hk 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去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前行一生脚踏过，前面崎岖有几多？同行的你总给我帮助，如同在冰天。Yeah, 当呢位靓仔啱啱出世，好想攀高爬低伸手，想掌握一切。一路长大碰上每个问题，试着努力去突破，谂谂计仔突围。终点差几多米，爬低起身又嚟，仍想未有离交不抵。谁人能一支足仔突围，一起增加盛世，最后胜利放各位。如像风影，天星照远方，等我。谁可挡？前行一生脚踏过，前面崎岖有几多？沿途给我几多次帮助？无论大风吹不擦火，无常和无助，奋斗欠缺结果，都不 起身不气在。同行的你总给我帮助，如同在冰天点了火。 Just want to take this chance to thank you for all you've done.每个人出世都是自己一个人，一个人离一个人离开，有一个人尘归尘，好似孤独是注定。咁点解要同人同行？自己一个一样感过一样，等到一日终老，但系过程有几多个知己就有几多人记得你，得人恩过千年记，万丈高楼从你起，一双手点够？有你喺前面，有我喺背后，人生呢场马拉松，答应你我陪伴左右。 天星照远方，那盼望谁可？ 一日一日咁流逝，虽然呢条路从来都唔易行，但系感恩一直有你陪伴左右。无论未来系点，我知道有你就足够。 前行一双脚踏过，同行多得你伴我，沿途给我几多次帮助。无论大风吹不擦火， 不知他是否未试过被人飞，所以要靠电影辅助投入感情呢？ 不想听你谎话，就让我放下你好吗，可以静静赌场大家。不想听你谎话，人难受到尽时才能放弃吧。只想讲句好吧，就让我放下你跟他，离开有什么可怕，仍能和你不分手，对吗？ 来自台湾的阿 Set 第一次录广东歌啦，除了着重咬字之外，还想更加投入歌的意境。录音的时候，他就幻想着电影《绿弄咖啡馆》里面分手的一幕，帮自己投入感情。作曲编曲朱俊杰，填词张美贤，监制何哲涛、朱俊杰。上榜五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刘子石，离开有什么可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就嚟放 lunch 啦，最尾十分钟嘅丰收快活人啦。 好肚饿啊，唔知点解今日好肚饿啊我。 系啊， 系我饿咗好耐噶啦，其实。 跟住阿田话：你咁样我开唔到个题目噶、啊，我哋继续讲翻先。哎呀，就嚟放 lunch 啦， 有咩想讲啊咁？ 系啊，我哋直播室里面，我哋三个边个嘅听力？ 喂， 自问啊，系有问题嘅。 自问啊，要答 咩话？ 咩啊？ 我自问我哋三个里面最好嘅。 吓系， 系要 sure 啊？ 肯定， 好啊。 你先你讲咩话？ 唔系啊，系因为我成日讲嘢，你哋两个都唔听嘅。 嗱 嗱呢个你又会选择性聆听系咪先？ 系啦， 系咪？有一个咧就唔选择都聆听唔到。咁你话我唔系最好啊？嗱，我唔系特别好噶，只不过我有两个咁样嘅拍档喺度咋。 好啦，我哋而家可以开始风骚发运啦。讲咩话而家系？ 讲边个系阿笨同边个系阿呆？ 哦，系咁样啊，真系。 哇，好 想 你谂佢啊！如果系第二个，真系第二件事。 冇事嘅， 我你谂错，我冇谂到嗰个字，真系激死我真系。 嗱，真系啊，耳仔。真系咧，嗰个灵敏度，大家有冇测试过自己只耳仔系咪仲系咁叻咧？ 咩话？ 嚟唔好玩啊！快啲啊！ 做啊！ 其实唔系，我觉得我耳仔 OK 噶，真噶。有阵时啲咧好细微嘅，你听唔到我都听到噶。 系啊，因为你收风啊嘛。 对我嗰啲掌声同埋鼓励，你哋听唔到，我听到。 连你自己嘅心声你都听到系嘛？ 我听到。 系嗱，成日都话咧，啲老婆、老公啊、情侣啊，成日都话个男人，尤其是针对性系男人啊吓。 嗯。 我点解佢成日好似听唔到我讲嘢咁样？即系左耳入右耳出咧。 唔系，其实唔系左耳入右耳出，有啲男士咁，个老婆喺度不停喺度讲讲讲讲，佢一直 冇 字都冇尝试听过， 冇听过， 只系俾反应啫。其实 系啦，点解要咁啊？ 因为系礼貌同埋尊重咯， 系哦，嗱，你摆到明唔听嘅话咧，就加变 咯，冇错， 系啦，你唔俾反应或者你个反应唔够热切嘅话，又加变咯， 冇错， 咁你唯有好热切地，但自己未必想听噶嘛， 好 热切地俾反应咯， 系啊，自动 cut 就好似收到你不停打嚟问你要唔要买楼一样啦，其实嗰个反应就哦， 系好啊好啊，唔该晒唔该晒 ，thank you thank you， 帮紧你 ，OK 好啊，下次再讲啊吓， 系啦，就 系 咁样啦， 一个字都冇听过嘅， 系真可以咁。 肯定听紧我哋节目，好多男士都会有一样嘅感觉。 同埋，我想话你听，好彩冇听入耳咋。 嗯， 吓， 听咗入耳， 伤心噶啦， 唔可能就天雷地火打交噶啦，真系。 就算唔系老婆讲，阿妈讲，有阵时大家都系咁噶。 咪咯， 阿妈我明啊。嗯，好啊，好啊。诶， 一 于咁话啦， 一定咁做。 阿妈讲过系啲咩咧？你即系我就唔知。 即系就重复犯错 啦。做咩？你有呢个体会啊？ 唔系，我想话各位男士啊，奉劝你哋 要 严 耳仔啊， 系真系要严。 定去挖耳垢啊？ 真系要嫌耳仔，因为咧，点解男士咧成日都系咧选择性聆听咧？ 咁啊 嫌 脑，佢自己选择噶嘛， 唔 系耳仔都系 佢又话医学报告嚟噶嘛？ 系医学报告嚟嘅。咁啊，英国咧有一个研究啊，就话啦，揾咗2000个都唔少啊，吓，揾咗呢个叫听力测试中心，揾咗2000个咧成年嘅英国人，咁咧咁佢就系话发现咧有75% 咧，佢话受访嘅佢话咧都觉得伴侣咧。即系隔篱嗰个，不论男定女都好啦吓，佢都系选择性聆听嘅。佢话当中你估边个选择性聆听嘅机会多啲，同埋多有几多？ 哦，咁即系男人 啦， 系咯， 系啊， 男人一定系咯， 系啦。 咁啊，好多 70% 好多时 因为女人太中意讲嘢啊嘛，所以男人净可以选择聆听咯。 有啲男人都好中意讲嘅，你照照镜， 系咯， 或者我又照照镜。我哋三个都中意讲嘢噶，其实 好多时咧都会觉得咧，你即系左入右耳出咧，你都系懒嘅，饿咗我就算啦，就即系会有嗰个感觉出嚟嘅，即系成日觉得啲男人系咁噶啦，听完就算啦，当冇听过咁。但系佢话咧，原来咧揾咗佢哋呢班人咧去做真系听力测试， 系即系唔系讲佢个心想唔想听，系佢嘅耳仔嘅听觉嘅能力系唔系差啲？ 好多男人都冇谂过可以攞呢个嚟打一场官司， 多谢晒， 听到呢价嘅时候。听到呢度嘅时候话，哇，估唔到有医学证据呢铺大条道理。 佢 啲老婆嬲到咧， 咁大条啊呢个道理。 啲老婆话唔系嘛，平时呢个位入得佢噶嘛，而家呢个位都照顾病人噶嘛嗰度。 真系唔系病嚟嘅，即系唔系话因为懒啊， 系 左耳入右耳出啦。 真系听觉系有啲弱嘅， 真系听觉开始有征兆。 你快啲讲啊！我好想知系咩咧？咁样嗰个研究 食鱼油丸帮唔帮到咧？直接攞啲鱼油滴落个耳仔度得唔得咧？ 咁啊唔得噶，唔可以咁乱咁教人啊！ 系 啦， 你放心啊，听到嘅人都听唔到嘅。 系啊，咁佢就话咧，呢个调查显示，佢话咧，有超过一半啊，都系担心咧，咦，我隔篱嗰个系咪真系耳仔有问题啊？咁佢话咧，呢个咧系佢话有啲曾几何时咧，受访嗰啲人咧，佢话。系啦，如果即系佢又冇怀疑过自己字仔有问题，咁佢话曾经试过咧望住个伴侣系睇佢嘅嘴唇读唇嚟讲乜嘢， 唔系嗰啲佢自己一路清空啫，自己啊， 唔系佢真系话自己系，唔系噶， 佢个嘴型都好靓喎，咁样 即系又发紧梦， 系啦。 唔系你明唔明啊？对每个老公嚟讲， 佢柠檬出窍， 佢个老婆都系好似唐僧咁样咧，不停喺度。 唔系，佢又话咧，真系冇谂过，原来自己耳仔问题。咁啊，所以索性咧就望下个伴侣个嘴型，佢讲嘅，估佢讲乜嘢。咁但系其实系估唔到噶嘛。 有几多成话？你话？ 佢一半啊。 有一半啊。 系啊，佢唔系嗱咁佢讲，佢超过一半嘅受访者咧担心伴侣听力有问题，选择性嚟即系选择性去听佢讲嘢啦。 咁都 信。有1/3咧系听。唔清楚伴侣讲咩，就选择尝试读唇啊，1/3嘅都有。 嗰啲其实真系听到嘥气咋嘛？ 佢个研究嘅数据系咪80岁以上噶？ 都唔系个年轻佢又冇讲话。 唔系你明唔明啊？当嗰啲音量太多嘅时候咧，你直情觉得哇，究竟讲。 讲嗰啲咩咧？跟住嗰啲漫画里边啲主角通常就话唔好用你嘅眼去睇，咁应该点啊？用你嘅心去听，系啦，所以佢哋就会话听唔到老婆讲嘢，睇佢顺，睇佢顺。 咁都几犀利啊！佢多咗个技巧， 都系讲死佬啫。 系啊，佢话跟住咧，佢有近一半咧，佢就话承认咧，隔篱嗰个咧，唔知点解喺度成日自言自语、喃喃自语。佢话咧呢啲迹象啊，佢话呢啲迹象咧都真系，佢话系真系耳仔可能有问题。喂， 放我出去，放我 听啊！ 我符合个报告要求嘛？ 喺度模仿自 我符合个报告、啊。 佢话咧，佢系男人咧，佢话即系选择性去听嘅咧，佢话咧系多过女人。佢话咧，男人一年有388次系冇听无视隔篱嗰个， 即系每日多过一次。 系啦，佢每日多过一次，365日啊嘛。 咪咯，每日多过一次。 而女性咧有339次， 喂，都唔少噶。 其实都唔少嘅。 系咯， 不过你 我觉得好公平咯、啊。其实讲真，系人都会咁噶啦。嗱， 因 为你谂 下，多啲 都未计你老细同你讲嗰啲嘢，唔止300几次添嘛。 唔系， 你老细交代俾你嘅嘢，你永远都哦好啊好啊啱啊，我明啊我明啊，明乜鬼啫都冇听。 唔系老细都系噶，选择性，总之关于薪酬福利同埋升职嗰啲咧，全部都听唔到。 我明嘅，我明嘅，跟住个官腔嘅答案就走咗出嚟。 系喎，喂，如果要验耳仔嘅话，系咪可以揾下啲公众人物嚟验下咧？ 真系啊，应该俾个免费验耳佢，验眼再验耳。 咁你听完呢个报告之后，你会唔会 验佢个心先啦？ 你会唔会原谅咗你老公多啲咧？即系原来系因为耳仔有问题。 原来我应该要 你系信嘅 ，check 佢嘅， 你系信咪好咯？ 唔系，咁都系要带佢 check 耳仔。 信就好噶啦， 我觉得呢个报告咧系唔可以作准嘅。如果我作为一个男士，我作为调查嘅话，我会俾假答案。 我都觉得系，我系因为耳仔有问题，唔系因为我老婆有问题。 听日再见，拜拜。